空手而回。总干事谭德赛话：，几款疫苗在第三期临床测试中有令人鼓舞的结果，形容是在又长又黑的隧道见到光明，而且越来越光亮。谭德赛话：，这些疫苗有助结束疫情，必须公平地分配全球。但是现时出现风险，就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脆弱的一群，在全球蜂拥抢救疫苗的过程中被践踏。他呼吁各国政府务必做一切事情保护民众。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凌晨四点半在中国文昌航太发射长征空，将运送探月工程嘅嫦娥五号探测器到地月转移轨道，正式启动中国首次地外天体无人采样返回任务。今次任务是中国探月工程三步走发展规划中的最后一步。嫦娥一号的任务实现绕月探测，嫦娥三号的任务实现落月探测，嫦娥五号的任务将实现月球表面无人采样再返回地球。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太工程中心副主任兼今次任务的新闻发言人裴兆宇说，嫦娥五号任务是中国未来月球探测的奠基一步，将为中国未来开展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累积重要人才、技术和物质基础，是中国航太技术的一次重大跨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云南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591点，升3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77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4，瑞士法郎0.912，加元1.308，人民币6.58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美元，卖出1838.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汤盈盈。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 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六点十分的时间啦，继续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22度嘅气温，咦，比寻日咧就低咗一两度咯。咁啊，相对湿度83%，咁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都系属于咧就系唔错嘅低水平3嘅。咁啊，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嘅气温咧都系26度左右嘅。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当然啊嚟到星期二嘅早上啦，2020年嘅11月24日。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嘅，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呢个世界咧真系五光十色，令到我哋咧好难到去到做一个嘅焦点。周围嘅焦点系啲乜嘢呢？如果太多嘢关系，好容易就会令到我哋分心。例如啊，当我哋向住同一个目标进发嘅时候，可能实在有太多唔同嘅事情，令到我哋咧影响咗我哋个专注度。唔知道你会唔会咁样咧？举个例啊，例如系你以前读书嘅时候，会唔会一路夜晚读书，一路都系俾ICQ 啦，俾唔同嘅声音，譬如电视嘅声音，又或者系？书架上面除了你的课本之外，还有其他的漫画书，令到你分心。在这个这么多变幻的一个环境里面，如果你都能够学懂专心，专心一意做好一件事的话，其实即是代表你的专注度相当之高，距离成功又是迈向一大步的关键来的。当你专心完成一件事之后，你咪可以好好地 let's celebrate， 可以好好地庆祝一下。系噶系噶，成功过后嘅汗水系最正的。双眼 在百 事 之中看出彩。 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先？大致多云，而家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系几多啊？26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系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啊，沙发宇宙。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各位听众啊，好啦，再揭下报纸先。而家咧就机场都好似咧就处一个半休息嘅状态，始终咧就系、是、受到疫情影响啦。咁啊，要飞嘅话咧，又要隔离14日啊，好多人咧都唔想啊，所以咧咁啊，机场嘅航班嘅次数都非常之疏落噶吓，见到停泊咗好多。咁正值呢一个时候咧，就有好多改革嘅工程。发展商就宣布了，咁啊，佢哋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嘅航天城嘅项目啦。咁啊，话到今次呢一个新嘅航天城嘅计划咧，咁啊，将会占咗咧就系380万平方尺，咁啊，好大嘅。咁啊，投资咧达到200亿元啦，吓，咁啊，港纸嚟嘅。预计啊，喺2022年至到2025年之间咧，咁就会分阶段落成啦。咁啊，到时咧，我哋就可以一路咧去到呢个机场嘅时候，一路咧就可以当系一个景点啊，咁去旅游埋，唔需要咧就净系羡慕咧，譬如系新加坡嘅机场，哇起得好靓，唔系噶，我哋都可以有噶。可能入边有啲乜嘢嘅设施咧？嗱，入边啊就将会有全香港最大嘅室内娱乐区，包括咧就首度落成嘅一个叫做亲子乐园啦，仲有就系全球最长嘅室内外小型赛车场。呢、这个赛车场咧，咁啊叫 Sky Track 添啊，哇，好犀利啊吓！啊，今次呢一个嘅项目咧，啊原来都系同尖沙咀嘅一个大型商场咧，嘅承办商啦，咁啊一齐咧去到负责营运。咁啊，其中咧有266万平方尺嘅空间咧，就系专做咩咧？咁啊，香港购物殿堂嚟噶嘛，当然咧就系做一啲零售、餐饮嘅部分啦。咁啊，话到咧入边会有超过800间嘅店铺。咁啊，涵盖咧就超过120种嘅餐饮概念噶。咁啊，呢个项目咧亦都系全香港嘅最大嘅室内娱乐空间，咁啊，绝对系比现有我哋眼见嘅所有商场咧更加大。咁啊，有几个主题嘅，例如系学习啊、探索同埋历奇咧，去到做主题噶。好啦，头先讲过有一个咧就系小型赛车场跑道，呢一个嘅赛车场跑道咧，咁啊全电动跑车就配以一个咧就先进嘅 AR 互动科技，咁啊等玩家咧就穿梭我哋嘅建筑物入边咧就竞赛嘅。好啦，咁啊仲有一啲嘅概念嘅，就系将入边会提供咧全香港最全面嘅金融同埋医疗中心，咁啊亦都有3栋嘅甲级写字楼啦，咁啊亦都系2022年咧呢啲写字楼就会先入伙噶啦。3座嘅写字楼啦，定位啊各有不同嘅，写字楼都有唔同定位，睇下先。咁啊主力咧就系金融同埋咧就系财富管理，仲有咧就系健康医养等等嘅。咁啊，为香港啦，同埋嚟紧嘅，譬如大湾区啊，其他嘅城市跨国大企业咧，就系提供服务嘅。咁啊，佢哋自己都话到啦，今次咧会有零售、餐饮、娱乐，至到咧就系医疗啊、保健养生啊、财富管理集合于一身嘅一个叫做生态圈。咁啊，佢哋用生态圈去形容啊，项目咧就可以创造咧上1000万个嘅就业嘅机会嘅，咁啊，并且就借助咧即系香港呢个重要嘅地理位置，咁可以咧令到香港有更加好嘅即系发展嘅潜力啦。有发展嘅潜力咧，当然系好啦。咁啊，我哋都期待住咧，好快脆咧就可以落成啦。以后咧，如果去机场嘅时候咧，可以早啲去参观一下。咁啊，而外国嘅朋友嚟到香港啦，咁啊一落机嘅时候咧，已经有第一个嘅景点啦。可以咧啊，先 shopping， 或者咧就系临飞走之前咧就去呢个 shopping 先，买完一大轮咧，跟住先至咧就系 pack 埋行李上机，咁啊都系一件咧即系好似我哋成日去旅行嗰啲策略咁啊吓，期待住咧佢建成嘅时候可以俾大家有哇一声。 唔知道入面靓嗰个程度可以去到边一度呢吓？到时一睇到嘅时候咧，就第一时间话俾大家听。入面会唔会有啲唔知咩树咩树嘅大道，咩花咩花嘅大道呢？会唔会有啲类型嘅感觉呢？喂，真系虽然商场，但系都好生态圈嘅感觉、啊。如果是的话又是值得哇一声啦。到时可以跳翻 pop 舞添啊。 Nandesca。 樱花盛开到落下，像美音短促，你有感觉吗？嘴巴外边吻合吧，合上它合作吗？易进一愿意吗？若我俩有恋爱，关切到远化，你已将我手捧足到化，旋转高中低，左右变成交叉。Mi ko isa kula aeo, come and dance with me. Mi ko isa kula aeo, come and dance with me. Recuerdo mi do, recuerdo mi do, recuerdo. 22度，相对湿度83%，它是啪啦啪啦萨库啦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问一下芭比林咪起身未先？喂，喂，早晨，吓亲，早晨啊！点 解吓亲嘅？ 因为头先一推你嘅电话出嚟嘅时候咧，即系又啪啪一声咁样，哎啊，所以有少少吓亲，可能你咁啱咪甩几个电话咯。 哦，系啊，你可能听到我开窗啊。 哦，系啊。 是啊，我估啫嗱，因为我都唔知道，因为我听唔到啪啪啊嘛，咁你听到。 哦，咁你又一定系开窗咧，睇下出边嗰个情况系点啦，系嘛？ 是啊，因为咧，其实而家咧，呢一排咧，特别系迟咗天光咧，经常咧去到个闹钟响嘅时候咧，我都会有一种犹豫嘅，就谂紧，系咪真系够钟咧？咁即系证明咧，个人咧呢排攰啊，咁你就会有一个贪睡嘅心态啦，你就觉得啊，会唔会可以咧瞓多一分钟，得一分钟咧？咁，咁于是咧，我真系咧。因为呢一样嘢咧，我就上网咧就去揾下，到底其实呢一个心态咧代表乜嘢咧？咁，原来呢个心态咧代表我想赖床喎、 哦。 咁我就谂啦，赖床，细细个开始听妈妈讲就，呢啲唔系一啲好嘅习惯嚟嘅。通常阿妈叫你起身翻学咧，快啲起身啦，唔好再喺度赖床啦，先张床，快啲弹起身啦咁。竟然发觉原来咧，随住年纪嘅增长咧。其实赖床呢样嘢咧，都系养生嘅其中一个方法嚟。 竟然系？咦，咁啊，如果你、你叫你个女起身嘅时候，佢同你讲妈妈，我只系养生嘅啫。 咁细个咧，我就唔会咁样教佢嘅。咁、但系咧，你可以帮佢养生。 系， 因为咧，其实赖床咧，我相信好多晨光嘅听众咧，而家呢一刻咧，都系。中意开着个收音机咧，听住我哋，即大概知道而家系六点零钟嘅时间啦。大概每一日朝早咧，呢啲环节咧就系我哋平时嘅生活习惯咧，就夹咗我哋嘅咁。咁呢啲叫融入咗个生活啦。咁好啦，而家咧呢几分钟咧，你就可以用嚟咧，闭目养神或者用嚟赖床，因为咧都系有异曲同工之妙嘅。原来咧就系话朝头早咧。你如果大概花上三分鐘啦，最多五分鐘啦，因為大家咧嘅節奏都比較急促啲啊，有冇理由要你花太多嘅時間去做呢樣養生嘅方法嘅？咁、我當你啦，你一擘大眼，咁然後咧你咁你會覺得好攰啦，係咪先？咁你又會覺得，但我又好似個心好心急咧，想快啲起身喎咁。咁你就不妨咧，真係等你自己時間充裕啲嗰日， 又或者如果你唔介意嘅咧，你可能将你个闹钟咧较早多三分钟， 嗯， 咁咧你就可以用嗰几分钟嘅时间咧，将自己嘅心态同埋节奏咧稍微放慢少少， 哦， 你就可以咧赖床啦。呢、這个所谓嘅赖床系咩呢？其实就即系话叫你咧一起身嗰一下，唔好即刻坐身， 系， 因为如果你 回一回气先，等自己。 是啦，其实特别是对于啲血压高人士咧，又或者如果有啲心血管疾病嘅人咧，就更加唔适合咧一醒就坐起身嘅。 嗯， 因为其实对佢哋嘅嗰个血液循环啦，同埋嗰个嘅血压咧，都系有影响嘅。即系会突然间坐起身咧，就血压会真系会升高嘅。咁你反而咧适合一起身嘅时候咧，最好如果我当你有空间可以赖床啦，如果你赶时间，梗系唔好咁做啦。吓，咁你就花少少时间咧，即系眯埋对眼，然后咧。你可以咩都唔系啦，你可以咩都唔做嘅，你可以唔思考，但系咧你就俾自己知道啦，嗯，我而家咧醒咗啦，我其实咧系即将要起身嘅，但系我而家咧就系其实咧系准备紧起身，咁呢一个叫赖床啊，呢一个过程， 嗯， 咁话期间咧你嗰三分钟咧你又唔系咩都唔做嘅、 啊， 你可以咧当你觉得自己嗯休息够啦，我 ready 啦，我准备好啦。咁你又可以咧做少少嘅伸展運動，嗱咁梗唔係叫你壓腿啦，係咪先？只係咧其實好簡單嘅，即係抬高下手，伸下懶腰啦，又或者咧係同自己講下、啊、可能啲膊頭都有啲酸軟，好攰喎。 係咁啊，拉拉筋啦、啊，喺張牀上面。 係啦，但係又唔需要話好劇烈嘅拉筋嘅，即係純粹係即係伸展一下嘅啫、 嗯、 ，stretch 下啦，即係如果你張床夠大咧，唔驚踢咗你老公或者你老婆落床咧，你就大字型咁啊，一伸，咁啊 OK 嘅。咁然後咧，伸展完之後呢、這個過程咧，你記住、哦、都唔好即刻坐起身、哦，係慢慢慢慢咁樣俾自己坐起身。 明白。 其實咧，有時咧因慢，即係唔好太心急啊。因为其实咧，你嗰个慢慢坐起身咧，可能都系花咗你三秒嘅时间嘅啫。 哦，咁啊， 因为你慢，系啦，你唔好谂住，我弹起身，同埋我慢慢坐起身咧，好似我好赶。其实你唔争我几秒嘅。 嗯。 咁因为咧，如果你呢、這、一个赖床嘅过程做得好咧，除咗话你长时间即系个个血液循环做得好之外咧，其实对于你嗰日全日嘅精神咧，都系会好有影响嘅。 啱啊！ 如果你嗰朝早。那個精神即係處理得好嘅話咧，你全日嘅工作狀態咧都係會特別好 嘅。唔係，如果一起身咧太過趕嘅時候咧，好容易拉親啲筋啊，跟住成日咧個人都肩梗膊痛，又扯住咁就唔好啦嚇。 係啊，呢、這個好緊要㗎。 好啦，唔該曬，芭比，我轉頭又再打俾你啦嚇。 好啦。 晨光第一線，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生活博士入面啊，六点二十七分啊，出面啊二十二度嘅气温啊，我哋成日都会希望咧就用好多嘅方法令到屋企啊更加干净，咁但系好多市面上嘅产品咧，嗰、那个嘅化学程度啊都相当之高啊吓，点算呢？原来有啲都几好噶、啊，可以慢慢介绍俾大家，例如用香蕉。香蕉咧就可以用嚟咧就系捉呢啲嘅叫做苍蝇啊。啊！將過軟嘅香蕉同埋一啲嘅肥皂咧，就放喺個罐入邊，然後再將一張嘅紙卷咧，咁啊卷一張紙咧就卷成一啲嘅漏斗嘅形狀，並且咧就用呢啲膠袋咧就黐好佢。啊，放喺罐上邊咧，如果你發覺屋企附近咧都有幾多蒼蠅嘅問題嘅話咧，啊，原來竟然間用一個小手工嘅方法咧，都可以咧就係將啲叫做蟲啊、蒼蠅啊，全部咧就捉住曬嘅。即系一条香蕉，一个罐加张纸咧，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咧，好似捕兽器咁样，将啲乌蝇捉晒佢。啊，捉咗佢之后咧，咁你当然就将佢处理咗佢，抌咗佢啦。咁你就发觉咧，你个空间咧就干净咗。昆虫都有个特性嘅，如果发觉咧长时间咧系见到啲同伴咧一去不返嘅话咧，都知道嗰度附近有啲景广噶啦，有啲嘅陷阱噶啦，佢哋咧都唔会贸然再过去，咁呢个地方咪可以干净好多啦。 我很快乐，才更加想你鼓掌。 你们会不会因为有这些装置觉得相当之兴奋呢？将我们捉晒它。 时间都觉得好快啊，眨下眼就已经去到就早上六点半钟啦。我哋先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荣兵报道新闻。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香港半年报告书，指中国在今年下半年两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令人遗憾。又指国安法在香港产生寒蝉效应。外相林涛文说，已经开始与英国最高法院院长讨论几时检视英国法官是否继续适合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指英方污蔑抹黑中央对港政策，初步干预中国内政，郑重告知英方不要再做干预香港事务的殖民旧梦。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有关特区政府给钱为陈同佳聘请律师的指称全属虚构，绝无其事。特区政府对捏造和散播虚假信息的人予以强烈谴责，并保留法律追究的权利。发言人表示，政府希望陈同佳能够早日赴台，接受法律制裁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希望台方以认真和务实的态度，不作任何政治操作，尽快接受陈同佳到台湾投案以彰显公义。发言人又说，只要台湾履行应有的责任和司法公义，准许陈同佳入境，特区政府十分乐意作出合法可行的配合和安排。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意大利成为第六个国家累积超过五万人死于新型肺炎。今年较早时候，意大利一度是欧洲疫情的中心，严厉封城之后，疫情逐渐受控，政府亦都放宽封锁措施。不过，意大利近日持续受第二波疫情困扰，星期一新增大约630人死亡。政府今个月开始实施分为三个级别的抗疫措施。当地单日新增23000多人确诊，累计超过1,430,000人。但是新抗疫限制措施生效之后，近期感染率呈下跌趋势。现时最多死亡个案的头五个国家，跟次序是美国、巴西、印度、墨西哥和英国。根据一项追踪数据，美国在过去的星期日有超过83000名新型肺炎患者住院，是连续13日创新高。另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美国累计增至超过1,230,000人确诊，死亡人数在257,000人以上。自今个月开始，美国全国的单日确诊宗数都呈现上升趋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思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好，继续翻到嚟6:35嘅时间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啊，继续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咁啊，今日嚟到咧就系11月24日星期二嘅早上啦。咁啊，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嘅时候，继续咧都有白拳陪住你哋嘅早晨啊！ 晨光百科。 我突然间谂翻起一样嘢，我唔知道大家如果去日本旅行嘅时候，有冇见过嗰啲假山假水，跟住又话嗰啲嘅日本庭园，喂，你入去参观，你唔好周围行啊，唔好踩人哋啲嘢啊。点解呢？点样欣赏？其实日本庭园系啲乜嘢嚟嘅呢？啊，嗰啲叫做假山水，其实有个学名叫做咧富贵嘅富啊，富山水。在镰仓时代呢，又叫做干山水或者叫做干泉水。喂，点解咁奇怪嘅？咧，我哋见到一嚿石头，跟住嗰啲地下呢，整到好多波浪纹啊，好似个海洋咁样嘅波浪纹呢，跟住嗰啲嘅叫做日式嘅园艺啊，嗰啲树呢又收拾到圆咕碌圆咕碌咁样嘅。日本的园林独有构成的要素，可以说由以前开始到现在都是继续保持着这种风格的。日本人都很喜欢就是叫做这些叫做枯山水假山水，无论他们的庭园是大还是小，以前还是现在，他们都喜欢就是将它设计到硬是有这种风格的够和色嘛。整个日本都会见到很多不同的枯山水的实例的。好啦，咁最早嘅时间咧就已经喺哇好多年之前嗰啲嘅平安时代啦，成千年之前啦，几百至到几千年之前咧，成千年之前咧都已经咧系有呢一类型嘅叫做装饰品噶啦。其实佢哋系表达紧咧一种特别嘅意境噶，系啊，由于佢起源于咧就系镰仓时代啦，咁啊并且咧就系室町时代已经咧就做到相当之出色噶啦。好啦，其中啊著名咧就系以前日本嘅首都啊，即系叫做转咗江户之前嘅京都咧，咁啊龙安寺嘅庭院咧就诞生喺呢一个时期啦。咁佢哋嗰啲叫做禅宗派嘅美学咧，咁啊中意咧就系用呢一种嘅方式咧去到呈现好多唔同嘅思想嘅。啊，枯山水亦都可以咧就系同茶座或者就观庭园等等嘅艺术咧就结合噶。好啦，入面亦都好有咧，就一种禅嘅味道嘅。所谓枯山水入面，我哋见到嘅，譬如石头啊，甚至乎系嗰啲地板上面嘅微细石头而画成嘅各种花纹咧，其实似系啲乜嘢呢？原来在公元538年嘅时候，咁日本开始接受咧就佛教嘅思想，并且就派一啲学生同埋工匠就去到古代嘅中国嗰度学艺嘅。学完之后咧，梗系翻去日本啦。翻到去之后咧，佢哋就将嗰啲树啊，例如系嗰啲绿色嘅青苔、沙啊、一啲碎石等等嘅静止嘅状态，就变成一种又一种嘅好似景象。其实啊，好多嘅策略家，甚至乎喺日本以前嘅一啲嘅武将咧，佢哋都系喜欢呢一种嘅庭园咧，就作为一种观赏。原因咧就系因为喺庭园入边可以见得到一个又一个嘅地图。哦，原来是地图嚟噶，系啊，入边咧我哋嗰啲石头画到波浪形，就好似生生不息嘅海洋一样。亦都咧就系水啊，代表有生命啊嘛，亦都咧可以令人有清静嘅感觉。如果你想你的庭园是一种清静的感觉，可能你的波浪会比较上阔的，比较上就是平静的。但如果你想表达一种就惊涛骇浪的，你发觉地下的石纹比较上凌乱，还有有些是圆形，有些是方形，有些是激荡的波浪形，它们都是表达着就是不同的情感在里面的。虽然呢一个嘅庭园望起上嚟就好似冇乜特别啫，我知道系我嚟参观系艺术咯， 但是原来大家识睇嘅时候都可以表达好多唔同嘅情绪喺入面㗎，即係例如嗰啲大嘅岛屿啊、山嘅石头啊、沙石啊，都有唔同嘅方法呢去到话俾大家听，其实嗰个艺术家想表达嘅乜嘢，想你睇到嘅係边一种嘅心情。有机会嘅时候呢可以去日本睇下，啊冇机会嘅你想先睹为快嘅上网，其实呢就係打一打啊呢一个字叫做假山水，或者日本嘅枯山水，枯萎个枯，你都可以见到好多唔同嘅图片，咁就知道哦，原来呢啲就叫做枯山水。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你是一个心急的人呢，看看这些枯山水可以令到你的脑袋想很多东西，是很平静想很多 东西。 佢哋系 Cookies 嘅《心急人上》， 我系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芭比咧就已经起咗身啦，仲翻紧嚟噶咯，芭比系咪啊？ 是啊，而家风驰电掣，风速一样。 哇，不过小心叫个的士大哥小心驾驶啊，最紧要啊吓。 嗱，我有样嘢好彩嘅，因为我唔系驾驶人士啊，咁所以咧，就算我心急咧，我都唔到我控制噶嘛。 哦，咁啊系，系，同埋咧，心急啊冇乜用嘅，有阵时啊，心急咧到后尾可能发觉，哎呀啲嘢，啊好似心急完之后做得唔够靓，我又要再做过，咁咪仲麻烦，系咪？ 你点解会知道我想讲呢样嘢嘅？我头先咧，听到你播 Cookies 嘅心急人上咧，我已经想讲，其实我咧算系一个颇为心急嘅人嚟噶，同埋我系一个好容易紧张嘅人嚟嘅，咁因为咧，我就成日都好想快啲。是咩？唔系嘛？我个样系咪比较呆啊？所以你要 唔系咁？你个样都似系慢工出细货啊！有阵时候我觉得， 你知唔知点解我会咁样做啊？就系、是、因为咧，我个人系一个好心急人嚟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咧朝头早起身，我记得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一擘大眼起身咧，我就好多时都会觉得，喂、好大压力啊！因为咧我知道自己有好多嘢都未做晒啦，咁同埋咧又知道自己今日有好多嘢都要做啦，咁于是乎咧就即系都会有一种好心急啦，同埋会有一种压力嘅。其實很多香港人特別是打工仔或者翻學的小朋友都會跟我一樣都有這種心態，因為實在真的很多事做， 是啊， 即每天都知道自己很多事做， 是 啊，後來我找了一個方法是令到自己這種壓力是會很快速地就舒緩了、 是什麼？是什麼？ 就是當我一起身的時候無論是你吃早餐那段時間，又或者是剛才我說你賴床那段時間，咁我就會咧，其實規劃下自己今日咧有啲乜嘢要做啦。好多時咧，人之所以有壓力或者緊張，就係因為有一啲可能好趕急要完成嘅工作啦，或者如果係小朋友咧讀緊書嘅話咧， 就會諗下今日可能有啲測驗啊、考試咧要完成，咁先至會構成咗。如果你本身冇樣嘢要趕嘅，好似放假，冇嘢要趕啊，又唔使趕時間，又唔使趕住交功課，又唔使趕住交工作咁，咁你唔有壓力噶嘛？咁、好啦，咁所以點樣可以化解呢一種壓力呢？就是、你可以咧好好咁樣趁住你起身嗰段時間咧，就係、計劃一下今日啲嘢咧。怎樣做啦？點樣計劃呢？唔係淨係計劃咧，到底有啲乜嘢要完成喎？你應該要將咧，你今日要完成嘅工作，我當你有十樣嘢咁樣啦。嗰啲緩急次序排一排先。嗱、譬如，我今日咧可能有個 report 咧要交嘅，咁可能咧佢就比較重要啲啦。原來佢咧就係你壓力嘅主因喎。咁你就將佢排頭啦。我即係首要完成嘅嘢就係咁，然後咧就將二三四五六樣嘅緩急次序咧。按住佢緊急嘅程度咧，嗱緊急咪排頭啲啦，冇咁趕急，但你又驚住漏嗰啲咧，你又寫低佢。 係， 當你寫低曬望一次嘅時候咧，你個人突然間覺得定一定，乜原來都係做呢啲 嘅。哦，因為全日咧嗰個嘅叫做行程或者工作嘅先後次序編排，你都已經咧喺個腦入邊有概念啦，咁就唔需要咧雞手鴨腳喺度左趕右趕，咁啊搞到個人越嚟越心急啦。 冇錯啦。所以咧，其實後屘咧，我就發現啦，自己之所以冇安全感或者驚咧，就因為自己都心摸摸，都唔知道自己今日要做啲乜嘢。咁、但係如果你咧一開始起身嘅時候咧，就好有計劃、好有方向嘅話咧，所以咧就唔會緊張啦，因為你已經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朝住嗰個目標進發就可以啦嘛。 啊，呢個都係一個好方法喎、咁啊，我即係今日又寫低曬我嘅所有嘅工作嘅次序，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個心情咧再放鬆多啲先啦嚇。好啦，你快啲翻嚟啦，我哋轉頭再講過啦 ，Bobby。好啦，轉頭見。 最近經常聽到乜乜群組感染，由火鍋店群組到酒吧群組，仲有跳舞群組，無論係做乜嘢都好，都係一個群組。 所謂群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線，疫情期間温馨提示， 盡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职场 Q L 又讲到我哋咧，就系职场陷阱嗰度啦。咁啊，喺电话侧边亦都邀请到我哋嘅嘉宾啊，就系Wins 喺度啊。咁啊，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嚟嘅 Wins， 早晨。 早晨。 系啊，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讲下，我哋成日都话喂，面对住工作，我哋要点样面对住嗰个嘅压力啦？好多嘅工作量，我哋点样解决啦？不过咧，始终咧都系会有人话，无论我哋俾咗几多嘅办法，佢都好啦。佢而家嗰個嘅工作嘅環境，佢真係頂唔住啦！出面嘅經濟又咁差，佢又好需要呢份工，唉，咁點算好呢 Vince？ 係 啊，即係有時即係呢個環境係真係唔容易嘅，就係我死人難人都要 keep 住或者保住個飯碗啦，係嘛？係 啊係啊，咁屋企人都要食飯噶嘛，係咪？ 系啦，咁但係咧，即係我都想，即係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叫做掙扎位，究竟死頂？定係即係咪時候要諗，即係不如講緊啦，係咪要轉環境呢？轉又冇地方俾我轉，咁竟係攞辭啊，定係揾工呢？嗱，其實呢個時勢，你要揾到一份工再轉咧，當然係最好啦。即 係 你要等到係啦，我忍唔到住個飯碗，我要等到一份工為止。咁但係都要清晰，就係亦都要有個心理準備，就係呢個時勢咧，真係難嘅。除非你真係有考慮過啊，我之前曾經講過 slasher， 或者你啊唔介意 嗰啲嘅自由工作者， 呢個係有冇即係你當然會考慮嗰個叫做行有咩路嘅方向啦。咁但係其實我今日好想去帶出一個即係叫做一個 message 或者意識咧，緊要嘅，因為我自己見過，有一啲嘅職員或者員工咧，佢真係死，佢死因難忍啦，佢要忍到一個嘅工作壓力係大到咧，佢係意識唔到係影響緊佢嘅身，即係個健康啊。無論係可能佢自己即係心理上即係真係健康，真係唔舒服去睇醫生，定可能精神狀態崩緊到一個情況咧，係有一啲去到一啲好力嘅極端嘅例子。我聽完可能坊間係可能出現，因為佢長期瞓唔到，因為壓力好大，可能開始出現幻聽啊，或者開始記憶力衰退。 哇！咁真係嚴重影響佢健康咯喎。 係啦，但係佢會唔覺得㗎？佢仲係可能嗰個職員仲係會覺得可能我唔夠瞓。然後或者我係突然間好，我太多要記住，所以我唔記得。 有一個藉口咧。 啲人一定會講嘅，誒呢排忙啫，個人有啲攰啦，冇乜嘢嘅咁樣嚇。 做咗太多嘢記唔記得曬？ 係咯係咯係咯。 但其實是一個嘅 signal 咧，呢個首先即係我好想即係聽眾去要一個咁嘅意識，有咁嘅意識知道咧，工作壓力去到嗱，當然啦，嗰、那個嘅嗰、那個橡筋咧有幾鬆有幾緊，每個人唔一樣。 嗯， 有啲人真係可以真係可以頂到好耐，但係都有啲人咧唔係咁頂到啊，即係好快就已經出現到呢。 拉緊少少就已經頂唔順啦。 冇錯啦，咁但係即係冇得講啊，邊啲叻邊唔叻嘅，但係最緊要每一個人要意識到有呢一個狀態。咁其實咧去到呢個狀態状态就真系好认真咧，要谂一谂究竟系咪俾自己再咁样落去？因为咧，讲紧嘅唔系话系咪保住个饭碗问题，而系咧我真系见过有人系因为咁，佢系需要去长期去睇医生，因为佢要已经系个身体状况已经令到佢翻唔到工，佢、 哦、 做唔到嘢。唔系你想唔想保住个饭碗问题？ 如果 你的手根本想冇力 hold 住个饭碗， 系咯。如果系即系因为健康嘅问题嘅话咧，就系、是、要急切咧解决咗个健康先，因为咧点解？我哋其实打份工咧，即系为咗生活啦，或者挑战自己啦。咁、但系我哋最终打份工都系因为有个好嘅生活噶嘛。咁而我哋因为打份工而冇咗个冇咗我哋嘅生活，其实本身件事都已经系本末倒置啊。 冇错，系啦，即系成日都讲紧，就算系啦，你碗饭去到埋你面前，你都食唔落系嘛？咁呢个位食唔到，其实呢个系即系唔好因为宏观出面嗱，其实都咁讲啦，出边唔系冇机会嘅。你就算上啲求职网站打，你见到咧系一样有工嘅，即系当然你。要爭啦，咁但係唔代表而家係一份工都冇嘅，機會都仲總喺度嘅。只不過啊，係咪真係做翻你而家同行啊，同一個工種，未必去到嗰啲位咧。其實分分鐘你即係都要去再開放少少，放低自己，唔好話放低身段啦，而係開放啲係咪即係如果你既然可能嗰個叫底線係叫做有收入去即係維持到基本嘅生活需要，咁其實係咪任何一個工種都會容許到你行呢一個方向咧？即係其實條條大路通羅馬嘛，係咪啊？唔一定要用緊你行。做緊你現有嘅工作，只要你有方法去有收入，然後維持到你嘅生計，咁但係最重要都係咁講個先行次序就係個健康。成日都話即係休息係會行緊長嘅路啊嘛。咁其實呢一個係好過你到時真係條橡筋斷咗咧，你都行都行唔到落去。呢、這個咧係講緊嗰個嘅影響好大嘅，即係考慮一下，唔係為你自己，可能再諗遠啲係為你屋企人。 係啊係啊， 呢一樣嘢係好重要。 啊！你突然之間令我諗起一句嘅説話：變幻原是永恆啊！大家參考。多啲啦，今日唔该晒 Vince 俾咗好多嘅 tips 我哋，唔该晒你。 我系阿 O， 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嘅6:52嘅时间咧，咁啊又同听众先望一望啊，我哋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大概26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北风啊，啱啱转咗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咁啊周末期间咧天气系转凉噶，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啊，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嘅低水平嚟嘅。咁照道理空气都应该几好啦，咁啊希望市况都系咁好啦。不过咧揭报章嘅时候就见到啦，2020年香港书展啊原定喺今年嘅7月举行啦。咁啊当时因为本港正在爆发第3波嘅新型冠状疫情，咁啊延迟，咁啊延至到咧就系12月中旬嘅。不过咧近日啊疫情啊再次反弹，咁啊第4波咧咁啊啲人都形容来势汹汹啊。咁啊喺23号即系寻日嘅时间啦，咁啊贸发局咧亦都表示，咁啊该局同埋咧就系各个嘅协办机构咧就一致同意啦。即使书展啊采取多项嘅措施，咁啊喺12月复办仍然咧都有好大嘅风险。咁啊基于市民同埋大家展商嘅安全为本，咁啊所以咧就第一样要考虑嘅当然系健康啦。咁啊决定咧将书展咧就顺延至到咧就系明年嘅7月举行，即系2020年嘅书展咧就喺2021年嘅7月嗰度举行。咁啊骤眼骤耳听落去咧都觉得系好似将两年嘅书展合并咁样。好啦，咁有啲人真係大家就當然會係失望啦。咁不過呢有陣時書商佢哋參展商佢哋都會覺得呢你盡早去到公布，咁正如上次喺 Coffee Time 都同大家講，盡早公布呢對佢哋嚟講可能仲係一件好事嚟添。咁有好多嘅書商呢其實都見到今年嘅情況啦，咁有好多嘅策略去到改變嘅。除咗本身如果有書展嘅，咁大家當然係可以喺書展入面呢就介紹好多好嘅書，等我哋一眾嘅書迷呢可以呢就睇返餐飽啦。咁但 但系受到疫情影响，咁啊书展都发觉咧就好似有啲阻滞，咁啊所以咧其实本身书商啊唔同嘅书商都已经有好多叫做网上书展咧，咁啊佢哋分别咧就举行紧嘅，咁啊所谓书展其实都系喺网上边就做好多咧就原本书展上边嘅叫做推广啦，就放咗喺网上边嘅。好啦，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㗎喎，例如有啲嘅主题呢就係专系俾學習型嘅，咁睇书全部都學習㗎，係睇书都係學習，不过有啲专系呢就俾好似課室上堂咁样，咁令到呢就係小學啦中學啊佢哋嗰啲嘅补充练习呢，咁可以更加容易就集中呢喺某一个嘅叫做网上面呢就俾大家呢就係容易揾得到㗎。好啦，有一啲嘅叫做发展商啊，唔系发展商，佢哋嘅书商更加咧就会系希望咧就透过网上边嘅做翻一个咧就系同书展差唔多嘅优惠嘅。咁啊有一啲咧又会有主题系咩咧？就例如系儿童图书啦，加上咧就系绘本。咁啊亦都咧就会做好多唔同嘅网上边咁啊介绍书嘅一啲嘅网站，去到俾大家咧就系知道啊，原来网上面都有呢一类型嘅叫做展览，同埋透过网上边咧就认识到啊有一啲乜嘢新。新嘅书咧就系推出咗出嚟噶，更加有一啲咧就专系譬如俾妈妈嘅，有一啲专系讲运动嘅区域嘅，有一啲咧专系教大家咧就系发展嘅，又或者系同香港历史有关嘅书咧，佢哋都系分门别类咧就放晒上网噶。我自己都有上過去部分嘅叫做網上書店嗰度睇啦，發覺的而且確咧就比平時咧集中。如果你平時想買一本書，咁啊去翻某一間嘅叫做書商嘅時候咧，其實你係容易揾到本書，但係簡介方面咧就會比較上少啦。咁啊而家咧大家就可以自己上網揾到更加多咧呢啲嘅實用嘅書籍，包括咧就係工作嘅書啊、心靈嘅書啊。甚至乎咧就系唔同书商佢哋推出唔同嘅一啲叫做网上嘅平台，等大家咧睇书之前可以先系认识咗本书，咁啊形同咧就好似一个即系佢哋所讲嘅网上书展一样啦。咁啊唔知道你又喜唔喜欢呢一种嘅叫做网上书展，令到你可以睇更加多呢？ 我哋爱书，我哋爱阅读，全日都可以睇住佢，全日都爱住佢。 无论你朝见夜见都不够，留在瞭望台望清楚感受。 Thank you. 全日外出边系22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咧就系3低水平啊，咁啊好快脆咧就会去到早上嘅7点，咁啊记住啦，分途广播之后。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就系每逢星期一至五陪住你，去到咧就系早上嘅10点，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崔洁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83,000名新型肺炎患者住院，是连续13日创新高。另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显示，美国累积新至超过1230万人确诊，死亡人数在257,000人以上。自今个月开始，美国全国的单日确诊宗数都呈现上升趋势。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虽然新型肺炎疫苗研发有进展，但是要确保贫穷人口在获取疫苗方面不会落后于他人。世卫越来越担心富裕国家会在疫苗面世之后抢购全部存货，令到贫困国家空手而回。总干事谭德赛说，几款疫苗在第三期临床测试中有令人鼓舞的结果，形容是在又长又黑的隧道见到光明，而且越来越光亮。谭德赛说，这些疫苗有助结束疫情，必须公平地分配全球，但是现时出现风险，就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脆弱的一群在全球蜂拥抢救疫苗的过程中被践踏。他呼吁各国政府务必做一切事情保护民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阿攝，如果要多謝一位家人，你們會多謝誰呢？ 我會多謝我阿公啊，天兒，因為他經常帶我去威的。 我會多謝我阿婆啊，天兒，因為他給我阿公帶我出去威的。 其實你對他哪裡威啫？ 我留下公園咯。 你好啦，我出走廊啫。 三五成群温馨提示，大個咗記住帶翻你阿公去威啊！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 誰能代替家的地位？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仲有七日就系啦， 仲有七日就系啦， 仲有七日就系啦。 香港终于喺今年12月1日全面数码电视广播啦。 若果你睇开模拟电视， 到时就睇唔到噶啦。 若果见到电视右上角个标志侧边有个细嘅 A 字，就要留意。 关爱基金会资助合资格的住户加机顶盒或者买个架电视， 要喺出年7月15日之前申请。 热线电话2922-9230。 啦，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一啲叫做射击练习嘅通告咧，咁啊，同听众先望一望噶。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咁啊，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都有进行射击练习噶吓。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7:09嘅时间啦，咁啊，芭比林慧都翻咗嚟啦， 系啊，达阵啦， 系啦，达阵，好啦，阿 Didi 都达阵， 系啊，早晨啊，小鹏，芭比， 早晨 Didi， 达阵系啊，即系榄球rugby 嗰啲术语咧，就拎住个波跑到去个终点嗰度，就摆低个波咁攞分啦。即系意思即系解作咧，就顺利到达终点。 嗯，芭比攞到好多分啦，顺利到达。 系啊，即系都好彩，我哋香港嘅交通咧都好有好多选择啦。系呢个钟数咧，我自己今朝早经历咧都尚算系畅顺。 哦，系啊，因为时间上早咧就多数都畅顺，除非突发嘅意外影响咯。 嗯，咁啊要听下你讲下有冇突发意外啦。 好彩冇，咁啊都系讲翻普通嘅正常龙尾啦。咁而家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去到电话机楼，咁狮隧出九龙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龙尾就少。小沥源嘅，咁而路面咧就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咁近住骏发花园个樽颈位都系塞车啦，排到去果栏嘅，系咁多。 哦，都几好喎，今日朝头早啲交通、啊、真系顺顺利利咁样啊吓，做人最紧要都系咁样啦，希望日日都 顺顺利利啊， 日日都顺顺利利啦。 咁啊，难啲嘅其实，不过就算少少唔顺利嘅，都令到自己觉得顺利咪得咯。 你呢个讲法就非常之啱啊，即系套用喺你每一日嘅工作上边咧，咁啊未必日日都系咁如意噶嘛。 当然、 啊，咁如果遇到啲棘棘地嘅，啊遇到啲少少难关嘅，咁咪冇嘢噶，你过咗佢咪得咯。 人生一定好多难关过，点会冇难关啊？ 咪系咯，啱啱系。今日就用你呢句说话，我哋袋住喺袋，一遇到难关嘅时候攞翻出嚟，啊 ，Didi 提醒咗我咧、啊，除咗交通情报之外咧，就系、是、话有难关咪过咗佢咯，系咪、啊？过咗佢，俾肉继续去， 冇 错，系咪、 啊？好似小白你咁啫嘛，你啊，系咪？只脚环，脚环好快就 希望啦， 系咯，难关会过咗。 我会加油噶啦 ，Didi， 加油， 我会袋住你嗰句噶啦吓。 Okay, 好，唔该晒 Didi， 咁啊，天气方面问下。O 啦，喂，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出边天气点咧？ 今日出边嘅天气咧都系麻麻地，不过就冇琴日咁差嘅，琴日就直情朝头早呢个时间咧落埋雨啦，依家咧都冇落雨嘅，不过都系多云啦，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能见度都相当低啊吓，咁啊都唔系好望得清啦，咁啊灰蒙蒙一片嘅，咁啊望翻个狮子山都完全。系睇唔到啦，咁啊今日个温度咧比较尴尬啲，你话咧好热咧，咁啊未至于啊吓，但系你话喂冻到要着件外套咧，啊咁又唔系咁样咯，咁所以即系今日个天气嘅感觉就，我觉得中规中矩咁样啊，唔系特别冻，唔系特别热，不过就呢一种天气啦，以至啊因为太阳未出嚟咧，个感觉咧就会可能有机会俾大家用冷啲啊。即可能赖床赖咗5分钟、10分钟，但通常咧赖床嘅嘢咧，5分钟之后就10分钟， 系啊，又15分钟噶啦， 唔想起身， 15分钟之后就半个钟噶啦， 好危险啊！ 半个钟之后咧，发现自己喂好大机会迟到啦，跟住就即刻冲落楼，追巴士又好，搭的士又好啦。咁但系啊，就算巴士同埋的士啊，都唔系特登停喺你屋企楼下咁，你真系要用好多时间去预约啊，或者你都要望下嗰啲巴士 app 咧，你要校翻个时间先上到车噶嘛， 系啊， 都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今日都希望醒目啲啦啊， 啊好啊好啊，即系欧都提咗我哋咧，咁啊出边如果大家追巴士用嗰啲巴士 app 其实都好啊，我如果我自己搭巴士咧。其实用嗰啲巴士 app 真系几方便，你可以知道，即系譬如你有啲交通交汇处咧，又有铁路嘅，又有巴士嘅，咁有阵时候我发觉，咦，架巴士啱走咗，有阵时候，譬如等十几分钟咧，我就会选择搭铁路，如果唔系咧，就会等仲有一两分钟，我就会上巴士咁样。 但我想讲咧，你嗰区嗰啲巴士如果系咁咧，可能算准时。我区嗰啲巴士咧，好多时都唔准时。 系咪因为太密啊啲班次，所以就都冇乜所谓、啊？ 我真系唔知佢啲班次密唔密，但系我好经常就系见到个 app 显示仲有几分钟到，但我见到架车。 走咗咯。 哦， 系啊， 你楼下已经系巴士总站嚟， 系啊， 仲会准时啲添，因为总站通常啲车长差唔多。搭正搭三搭半，我打个譬如啊，咁就开车咯。咁通常都好准点噶嘛，即系啲时间好好稳阵啊，咁样好可靠。我用呢个 app 都系好稳阵，我都觉得有阵时会做到个无缝交接添。有啲朋友 咧 两程要转两程巴士先翻到去公司开工或者翻到学噶嘛。咁啊都听到网上有啲留言话，系啊，通常一架巴士接完之后咧，佢话等两分钟之后另一架巴士。就送到佢去目的地咯，咁通常都做得到喎。嗱，除非有啲好突發嘅情況，或者即係下一個巴士因為事故而滯後咯，咁啊，所以啲智能嘅嘢或者 app 嘅嘢咧，都係幫助市民 嘅。係啊，咁啊，巴士入邊都有 GPS 嘅，咁啊，希望即係如果吸收埋Barbie嗰個經驗嘅話咧，吸收埋林慧嘅經驗咧，就應該係俾佢預計嘅時間可能早一分鐘或者多少少， 唔好太問啦。 係啦，咁啊，唔使查下送車尾啦。好啦，唔該曬，我哋快啲翻入嚟先啦嚇。好，詳細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26度左右，吹和缓至到清劲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都是稍凉的，周末期间天气会转凉。现在22度的气温，朝头早欧都话出面就可能有即是着褛又不是，不着又不是很尴尬的时候，女士都可能要披翻嗰啲披肩， 系啊，围一围， 围一围咁啊会好啲啦，咁啊护住条颈颈啦吓。咁啊相对湿度82%嘅。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天。晨光在眼 睛，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崔杰彤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讲下身心灵健康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对上两个礼拜咧，我哋都讲咗有关情绪勒索嘅嘢啦，咁啊，亦都讲到其实身体嘅病啊，好多时咧就源自心里面有一啲抑郁，有一啲郁结咧，就会呕出病嚟啊。咁我最近咧亦都听到一个朋友嘅分享，唔知道咁样咧算唔算系情绪勒索，又或者佢有啲咩方法啊，周博士你可以提供俾佢嘅咧？咁就係一段情侣关系嚟嘅。咁佢哋咧都拍咗拖好耐啦，一段长嘅时间，感情咧算係好稳定。咁但係咧，成日都听到其中一方咧就喺度抱怨，就话对方咧係好多嘢都双重标准啊，又对佢好挑剔啊，成日都嗌交㗎喎。即係你知道啦，好多时候你话头嗰一两年就话磨合期啫，之后咧都已经细水长流㗎啦。但係呢一对情侣就比较得意嘅，即係拍咗拖好多年咧都成日有拗叫。但是呢望落去就似乎是其中一方呢不停就緊另外一半啦。咁当然啦，我哋会叫呢个朋友话喂，咁你觉得唔公平嘅，佢双重标准嘅，你咪出声囉。咁但係佢就知道当佢一出声嘅时候呢，佢嘅另一半就会即係挑起争端啦，一路呢就会继续闹交啊，越演越烈啦。佢避免咗呢个情况呢，就每次都係唉，算啦，我忍你啦。咁不过其实心里面呢，佢就唔係话真係咁开心或者咁愿意去忍嘅啫。咁呢一个情况点样算呢，周博士？ 嗱，我就咁听咧 ，Kitty， 我谂最关键咧就是其中一方做咗讨好者，好想讨好取悦对方吓，而往往佢基点解做讨好者要取悦对方，但系佢不满嘅，好抑郁嘅，其实好唔满意嘅，仲觉得对方会挑佢机啊，或者要挟佢嘅，于是佢持续系一种好委屈、好无奈、好受压嘅状态，而个根源咧就系一个低自我价值感啊，佢唔够爱自己，所以就好渴望得到对方的爱，甚至索取对方的爱。当我爱对方的根源其实是基于恐惧，是因为我不够爱自己呢，我就会好怕失去对方的爱，好怕对方 的不肯定我。因此当对方一不满意骂我，明明是他不啱的，明明他很暴烈、很过分、很霸道、很操控，一些不合理的要求，但因为我好怕失去对方，或者我好唔习惯去表达自己，于是我就惯性地逆来顺受。嗱，喺我哋主流社会嘅性别 角色結構裏面呢，通常比較多是女性扮演這樣的角色的、嗯、因為傳統呢往往我們都要求女性是要温柔、啊、扮可愛、啊、扮斯文、啊、扮討好者，就算你更厲害呢都要在男人面前呢都要遷就，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傳統大男人主義的、就是、悲劇或者結果、 嗯、 所以很多女性在男人面前呢都不敢講出自己最內心的心底說話、嗯、這個其實帶來很多、就是、關係上面的暴裂，或者關係上面一些不公平不合理的模式、嗯、而且長期呢都是削弱緊甚至摧毀傷害緊我自己的，令到自己更加沒有力量，更加沒有自尊，其實令到關係不幸福的，因為都令到對方不懂得去愛我、 嗯、 不懂得去珍惜我、 嗯、 只是令到變成一種我們叫很 abusive、啊、很操控性的關係，最後大家都受傷害 的。周博士，即其實我朋友即他所說的原因就是說、哎、我不想跟他吵、啊即只要我講了他又肯定會有很多原因去到又辩驳啊，咁啊一阵嘈完之后又好烦啊，即系呢个只不过可能系佢比较表面嘅一个藉口、啊，可能再底蕴啲嘅咧就系佢唔想嘈，就系因为佢唔想失去佢，或者佢唔想即系令到对方觉得自己唔好，所以佢就唔提出啦咁样。 冇错，你讲得好好。表面上我哋会话，哎呀，我唔想嘈啦，我就话佢啦，算啦，佢哋衰男人嘛，点点点点。其实如果系女方喺咁嘅情况下咧，其实佢都系攞紧一个道德高地，佢用紧一个表面嘅形象，或者佢好需要扮好人。呢、这个正正系个问题核心嘅根源咧、 嗯， 就系佢唔能够做真实嘅自己，佢需要扮好人，好需要一个道德高地，就令到一般人眼中咧，我都系一个好人嚟噶，所以好需要所谓 nice nice， 我系好 nice。其實是合理化他內心的暗春和恐懼、 嗯、 因為內心是充滿這種暗春，這種自卑感，很害怕， 很多恐懼， 是 不懂得為自己生命發聲，所以他就長期一種很委屈的狀態、 嗯、 所以他很容易會 很沒有力量，然後裡面很不開心，然後可能會投射或者發即爆發的時候就很辛苦，或者容易出現一些抑鬱症的症狀的、 嗯、 即是很沒有動力啊等等。能夠做真實的自己是很重要的、 嗯、 即是真正幸福快樂就不是去討好取悅別人。我想很重要的就是首先為自己的需要負責任、嗯、這位朋友呢可能他首先要處理他內心那種恐懼、 嗯、 他很需要被肯定 被尊重，而唔好驚人哋拒絕佢，好驚人哋 reject 佢，所以為咗避免人哋 reject 佢，佢寧願去委屈自己去討好別人。咁其實佢結局佢會培育好多暴君在他生命里面出现的，即是他生命的人不止男朋友的这样，可能他这些往往都是跟原生家庭有关、 oh. 可能小个爸爸妈妈对他比较恶，或者他很想取悦爸爸妈妈，所以就要扮乖仔，以为孝顺就满足父母所有的需要、 mm. 所以从来都不能够表达到真实的自己、mm. 真实的需要、 哦、那真的很不快乐、啊、那周博士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即令得这个人他可以表达得自己好一点，譬如好像之前你教了我哋一啲絕招啦，譬如可能表達自己嘅時候咧，有幾部曲咁樣嘅。 嗱，我諗第一步最重要就係佢要聽到佢內在嘅聲音，聽翻佢內在嘅需要。 嗯。 所以我鼓勵呢位朋友多啲做 meditation， 多啲靜心。所以靜心嘅意思咧，靜心就係將個心靜落嚟，多啲喺大自然啦、花草樹木啊，甚至屋企一個人都得嘅，俾自己放鬆坐直，眯埋眼，然後感受翻自己內在嘅需要。譬如如果我自己做，我係同自己講。嗯，华生，我感受到依家好无奈、哦，好委屈、哦。嗯，对方咁话你，对方咁攻击你，嗯，难怪你都咁嬲、哦。我听到你嘅嬲啊，其实你都好唔容易。然后欣赏翻自己， 嗯， 华生，即系自己同自己讲啦，嗯，华生，其实你已经好努力噶，你已经好叻仔噶啦。佢咁闹你，你自己都冇闹翻佢，其实你都唔容易噶。嗱，华生，你可以好好爱翻自己，下次佢咁咧，你可以心平气和同对方讲。我听到你咁闹我呢，我心里面都好难过，我都好伤痛㗎、 嗯、 我渴望同你创造更好嘅关系。如果我哋大家都心平气和咁沟通，你觉得点呀、啊、但用一种非批判嘅方式、 嗯、 首先同自己沟通返先，要自己企得稳、 嗯、 如果唔系你行埋去呢， 一系就做加害者，系咁攻击对方；一系就扮到好惨啊！你搞死我，点解你咁？你唔系人啊！咁即系唔好意思嘅，大家喺度泼妇骂街咁样啊！即系结局冇乜好结果，咪反面咯，咪分手咯。你分咗几多次手啫？人生系咪先？ 好重要啊！呢、這个真系我令到我谂起好多画面，就系、是、所谓嘅企得稳，就系、是、当你要去讲翻呢件事或者表达翻你嘅情感、你自己嘅谂法嘅时候咧，你自己要已经安抚咗自己先。如果唔系，真系头先阿周博士你讲嘅两个情况，一咧就系、是。讲唔够两句咧就扯火，然后就即系越讲越过分。一系咧就讲唔够两句咧就爆喊，即系觉得自己好惨，跟住到最后就系冇结果啦。 你讲得好好啊！我哋呢种企得稳系最系任何沟通最关键啊。 嗯，希望今日听众咧听到周华山博士嘅分享都会有所得着啦，亦都系我哋好需要学习嘅课题嚟嘅。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周华山博士倾过，多谢你。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Rubber Band 有一首歌曲《每度微笑》，室外温度22度，相对湿度88%。时间嚟到早上嘅7:25啦。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嘅晨光。 小白 Barbie 啊，你屋企有冇请工人姐姐啊？ 有啊， 有 啊。嗱，屋企有工人姐姐真系好帮得手嘅，好、多嘢你都觉得可以咧啊悭翻啲时间啦。不过咧、今年咧疫情嘅问题咧，好多咧叫做雇佣嘅公司啦，或者请姐姐嘅公司啦咁、样，咁咧都面临一样嘢就系、是。啲姐姐咧飛唔到嚟香港啊， 係、 以至係呢個菲律賓嘅姐姐都飛唔到嚟香港嗰度開工。咁、但係咧，你上一手嘅姐姐會完約噶嘛？完約之後咧，佢都有成年冇翻過去鄉下，佢就直情想啊翻去鄉下嗰度，即係可能陪下啲小朋友啊，成咁 見下屋企人啊咁啦。 有一啲嘅 case 咧係咁樣嘅，即係佢既然諗住翻唔到鄉下啦，咁、於是乎咧佢就會自己同個僱主講咁你又請唔到人。不如我又 extend 啦， 我呢个已经系算系好好嘅沟通啦， 系啊，更加多一个情况就系咧，新嘅又未嚟到，旧嘅咧就已经走咗啦，咁样，咁咧。嗰啲屋企人啊，即係平時冇做慣家務嘅朋友仔咧，就即刻喺網上嗰啲論壇寫啦，話、喂，冇咗工人姐姐嘅日子咧，最有效係乜嘢咧？ 分工合作咯。 有啲似啦，最有效系减肥。雇主一系咁样讲噶，冇咗工人姐姐三个月咧，瘦咗9磅。雇主二系咁样讲噶，好大压力，两个月咧，总共瘦咗15磅。 喂，全部都同减重有关噶，真系。 因为咧，其实根本 但系嗰啲减都唔健康，你嗰啲轮选嚟减。 因为 handle 唔到咁多嘢，再加上即系今个礼拜开始疫情又去翻，即系70几、80斤咁样。 系啊系啊，啲数字又开始飙升翻。 咁你又要真系攞支消毒液喷抹啦咁样。咁我当你住普通400多尺嘅屋企咁先算啦。哇，真係要 即係完全一塵不染咁樣抹咧，拖地啊，跟住仲有日常嗰啲洗碗啊、洗碟啊、洗衫、 洗衫啊、燙衫，其實好多嘢做嘅喺頭家。 唔知道嗰啲機械人咧，譬如咩吸塵機械人啊、洗碗嗰啲洗碗機會唔會好賣咗咧？而家 嗱，可能會有咁嘅機會，因為咧下一個留言咧已經啊係一個咧家長咧講話加咗一個牌子嘅吸塵機械人咧，乾淨過姐姐掃地，超好用。但係咧，即係重點係冇乜嘅地。冇乜收集到地下嘅雜物咁樣，咁有啲嘢要自己做啦。 其實有好多家務係冇辦法用機械嚟代替㗎、 啊， 你燙衫、晾衫已經唔得啦。 就算啊，你啊要。掃地呢一環或者拖地呢一環啊，幫到手啊！ 嗯， 你其他嘢都要自己做啦，係咪先？ 係、嗯、啊！ 所以嗰九磅同埋十五磅咧，我絕對相信係有咁嘅可能啊！不過題外話咧，講開呢啲姐姐嘅叫做翻鄉下或者新嘅姐姐未嚟嘅情況咧，近排有啲僱傭中心都有講，即係當你請新嘅姐姐嘅時候咧，即係喺個合約嗰度要叫做傾得好啲，因為今時今日咧，姐姐都知道自己咧嘅需求咧好激增啊嘛。 嗯 因为新嘅 有压力啦，而家 系啦，有压力咧，好多姐姐咧都会啊，即系叫价啦，或者如果个雇主 喺度叫价呢回事， 有啊，叫价系 我都听过， 系啊，咁当然即系你话合唔合规，我又唔知道啦。咁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个姐姐可能系做咗一两个礼拜，觉得哇呢个工作环境麻麻地，跟住佢又跳槽咯。咁、有啲雇主咧，直情三个月之内咧要换咗八个工人。 哇，呢个好惨啊，真系。 但系其实佢系被逼换嘅，因为嗰个姐姐外佣姐姐咧系佢自己做做下，觉得唔想做咁。走咯， 可能想揾间譬如大啲嘅单位噶咯， 系啊，或者间屋 梗唔系啦，梗系拣间细啲嘅啦，少啲嘢做嘛。 大啲可能佢有几个工人啊嘛， 哦，都系。 又调翻转头，可能佢想自己间姐姐房咧大啲咁样咯。咁、但系我都想间姐姐房大啲啊！你礼拜二要中到一次或者两次六合彩，你先做得到呢件事噶嘛？咁所以咧，哇，成件事咧都拗晒头啊！希望大家咧可以和平共处，咁就好啦。 和平共处系真系最好啦吓。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香港半年报告书，指中国在今年下半年两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令人遗憾。又指国安法在香港产生寒蝉效应。外相蓝韬文话已经开始与英国最高法院院长讨论几时检视英国法官是否继续适合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指英方污蔑抹黑中央对港政策，初步干预中国内政，郑重告知英方不要再做干预香港事务的殖民旧盟。特区政府强烈反驳英国的报告，批评是不负责任的评论，又指英国政府是时候尊重守法的香港人对维持繁荣稳定的意愿，以及清楚理解香港会继续凭借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下蓬勃发展。政府刊憲公布要求在今個月1至到23號曾經到過7間指明場所的人士，需要在今個月26號或之前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檢測。7間場所包括美孚君豪宴會廳、沙田新光宴會廳、香港仔勁爆娛樂製作公司、尖沙咀世界舞蹈家演藝總會和星河音樂室、长沙湾 Victor Young Studio 和九龙湾星辉宴会厅。政府早前亦刊宪要求到过14间指明跳舞场所人士进行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将歌舞群组的新型肺炎累积确诊人数修订为133人，其中有患者到过马会跑马地会所。马会表示 跑马地会所管理层在过去两日分别接获会员通知有关四宗独立确诊个案。跑马地新会所和旧会所今日至星期四暂时关闭三日。马会说有关人士曾经到访新会所的泳池、二楼更衣室和旧会所的绿化廊、咖啡室等地方。马会正安排曾经接触确诊者的员工进行病毒检测，并继续联络曾经接触确诊者的会员。马会又说根据既定措施，会所设施会每小时清洁和消毒，并在每日营业时间之后进行彻底清洁。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虽然新型肺炎疫苗研发有进展，但要确保贫穷人口在获取疫苗方面不会落后于他人。世卫越来越担心富裕国家会在疫苗面世后抢购全部存货，令贫困国家空手而回。总干事谭德赛说，几款疫苗在第三期临床测试中有令人鼓舞的结果，形容是在又长又黑的隧道见到光明，越来越光亮。谭德赛指这些疫苗有助结束疫情，必须公平地分配全球，但是现时出现风险，就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脆弱的一群在全球蜂拥抢救疫苗的过程中被践踏。他呼吁各国政府务必做一切事情保护民众。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一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现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呢车多少少，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跟住宝达村一段就挤塞。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深井一段就车多，龙尾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都系行车缓慢。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楚汉》。 公元前2006年，随住秦朝灭亡，两位性格历练都是南辕北辙的乱世枭雄，展开了一场长达4年的楚汉争霸战。 一连四集《历史二三事之楚汉》，将剖析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斗智斗力的心路历程。 第一集《鸿门之言》，今晚9:30，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 收睇行政长官的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在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 过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七点三十七分啊！早晨，钟哥，早晨啊！哦，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 早晨。 是今朝早咧，想带大家咧去睇一啲新嘅建筑啊，就同运动有关嘅、 嗯。 你哋之前有冇去过一啲好靓嘅泳池呢？ 泳池啊， 系啊， 香港啊， 边度都好啦。最靓嗰个你去过边个？ 要系户室内定室外嘅先，冇所谓。 冇所谓。 我曾经去过有一个好，应该如果冇记错，应该喺巴黎啊。 嗰啲 resort 嗰啲啊， 一间酒店里边，咁佢啲泳池室外嘅，咁佢就啱啱嗰个泳池边咧，就好似你游埋嘅时候，好似啱啱好就喺嗰个悬崖边咁样嘅， 咁游翻嘅时候 就真系水天一色啦，即系同大自然。经过人工的加工之后，仍然觉得它是黐埋混然为一咁样。 天然水啊，呢啲 天然水真系啊， 天然水啊， 你游紧啲水啊，系啊，你以为游紧咸水都唔系为本淡水咁样。 哇，个感觉系咪好正啊？ 好开心嘅。 依家有冇怀念咧？ 啊冇，又 冇。点解咧？ 先紧要啊嘛。 过咗去嘅嘢，冇谂过。 过咗去啊，我都有嘅。咁当然你话最出名嘅日本有一个泳池就成日攞嚟我嚟做拍摄嘅场景啦。咁、但系除此以外咧。其实就我自己都是去东南亚啦、 嗯。 东南亚嗰啲 resort 咧，你平平地几嚿水咁样一晚咧，八嚿水啊，九嚿水，哇！嗰啲嘢全部都靓得好紧要啊。本身咧室内咧又有个泳池，室外咧有个超大嘅泳池咧，那个泳池咧你一望无际啦，好似钟哥头先讲嗰啲叫咩 infinity pool 啊。咁啊，另外咧佢嗰个颜色咧都做得好靓嘅，即 系 好似有唔同嘅风格咁样咯。 系， 但系今日你想讲嘅泳池。究竟是好华丽、好大啊，定还是好细嘅咧？ 系好深嘅， 好深， 嗯， 几深啊？ 好多米，好多米，系可以潜水嘅， 嗯，泳池啊嘛， 泳池啊， 深不可测。 我喺你未讲几深之前，硬系有嘢咁啊，等我哋大家就好似平息正气，以为好劲咁样。喺你未讲几深之前咧，当年嗰个维多利亚公园嗰个泳池咧， 系。 大池啊，咁佢最深嗰度咧五米，五米都叫做深噶啦， 五米都算深啊，因为多数最劲都系去到可能两米几，即系三米，即系一路慢慢斜落去嘅啫嘛， 一路斜落去啦。我好记得最浅呢个0.8米啊，即系你啱企喺度，啲水好似到大髀咁样，一路深落去咁样。咁跟住嗰时我僆仔去学游水，就喺维园嗰度学噶嘛，跟住同几个同学咧。学识啦，成日翻返去嗰度游水咧，就见到我一个同学好叻嘅，佢自己可以忍住到去咧，潜潜潜潜潜，我哋戴咗个微镜都望住佢，潜到落底摸住个地下，即系摸到五米深嗰度，咁、样上翻嚟，哇，好神！ 就系、是、你个同学教你学游水 啊？唔系，我哋一齐学啊嘛，点知佢 咁？点解佢咁叻嘅？ 点知 咁佢点解要再去学游水咧？佢演嘢咯，呢啲咪就系扮叻咯，系咪先？ 喂，嗱，呢一个咧有几深咧？佢又有45.5米咁深嘅。 喂，呢啲系我哋教人潜水嗰啲泳池嚟噶咯。 其实系啊，佢呢个咧就系喺波兰嘅首都啊华沙附近，因为前几日就开咗幕啦，已经咁啊。虽然就话其实嗰边都有一啲即系关于防疫嘅措施嘅管制啦，咁、但系因为呢一个咧实在太劲啦，亦都系咧有一个教学嘅用途，咁所以咧都照开幕。咁啊个水底咧就唔净止系深嘅，当然里面都会有啲设计啦，譬如有啲人造嘅水下洞穴。咁你咁深啦个池，咁梗系落去捐下啲窿啦。 我要咩樽、啊？你头先嗰啲几多话？ 40几米要咩樽啊？ 要少少咩樽？ 咪都唔一定嘅，譬如日本嗰啲海女咪。唔使咯， 系咯， 直接入去砸壕嗰啲， 系砸壕，跟住再攞翻 上嚟。 系啊，嗱，佢咧仲有好多嘅，仲有一啲叫做仿玛雅文明遗迹咧，即系你潜到落下面咧都会见到，甚至。有啲少少嘅沉船啊，即係佢做到咧有少少海底嘅感覺啊！ 海底奇兵啊， 又 海底奇兵 又翻翻去上一次同阿崔基同都講過啦，嗰啲咪又係即係將深圳個世界之窗搬咗， 又搬咗 搬咗海底， 真 係有瑪雅文明，跟住有洞穴咁。 其實呢風馬牛不相及。 波蘭最出名是咩？ 係咩啊？ 係壯闊，正所謂波蘭壯闊，唔係波蘭最出名的詩人。據我所知，佢好多文學嘅巨著。 你唔好再講波蘭最多詩 啊！仲有戲劇，仲有戲劇，見到佢就即係 波蘭司機咁樣。 波蘭係一出波蘭司機。 喂，但唔係喎，嗱，你講到即係文明咧，佢咧整得好犀利喎，直頭咧好似 佢嘅靚 博物館咁樣嘅喎，個水底。 佢靚，但係冇咗波蘭嗰個特色啊嘛，係咪先？因為波蘭本身唔係原產係呢啲產品，喂，你馬雅文明我唔使喺嗰度睇啊，係咪先？你話沉船我唔使喺嗰度睇啦，係咪？ 咁整咩？如果俾你整， 嗯， 你真係整個壯闊喺個海底。 有啲波蘭特色，我未去過波蘭啊。 呢啲而家佢都整到咁靚咧，其實真係變咗一個景點啊！即係可能第時就係、是、哦，如果我想潛水，哇，我潛曬啲大自然嘅海底啦，我想潛啲人工嘅咯，假嘅我就去呢度玩咯，即係變咗係咁樣。 呢、這個就似係即係佢哋一啲好 pro 好專業嘅潛水員就話咧，呢啲似係潛水嘅幼稚園啊，即係當你未潛到出去個海度好深嘅時候咧，你就喺度練習啦，亦、哦、都 feel 到嗰種感覺嘅。咁佢話而家暫時啊嚇，佢都算係全球最深嘅水池嚟嘅。咁、不過嚟緊2021年咧，英國就會打破啦。英國遲啲咧就會有一個深50米嘅水池就計劃。 有咩文明睇咧？ 有大英博物館，你錯啦，佢大把嘢俾你睇。大英博物館將舊可以用擺得落水嘅嘢，佢都擺得落水。因為大英博物館免費咗好多年啦， 我去 開始冇乜錢。 我去過大英博物館啦，我成日話啦，如果你想睇世界各地嘅文物咧，唔使去到世界各地嘅，去大英博物館咧，你就可以睇曬全世界所有嘅。 佢又有嗰啲木乃伊啊，嗰啲其他國家嗰啲。 木乃伊嗰陣，我有一次去埃及，咁跟住咧入去個金字塔，入去即係叫做睇下嘢咁樣啦。跟住話咦冇嘢喎，個導遊就話誒喺大英博物館啊。 全部搬曬過係嘛？唔係，上次咪話咧，有時候咧，你特登去嗰個博物館睇過一樣嘢咧，跟住佢話唔喺度咯，就借咗去第二個館嗰度展。 喺羅浮宮嗰個睇唔到蒙羅麗莎的微笑。 你話中意同講呢個咩誒潛水咁下邊好多人工嘅嘢，咁就叫做咩誒潛水的 B B 班咁樣。係 嘅幼稚園啊， 幼稚園好啲。B B 班低啲嘛，呃幼 稚園都 OK 噶啦，其實、 人真係好奇怪嗱、我哋本來應該去潛一啲真真正正嘅海底， 有珊瑚啊， 有珊瑚 啊， 又或者真係有沉船，甚至乎真係去到瑪雅文明啦，真係潛落去睇咯。我哋唔去嘅，危險啊嘛！我哋做啲假嘅俾你，即係就好似咧，明明我哋我哋好驚即係速度嘅，但我哋好想挑戰速度，於是點啊？打機咯， 打賽車 game 咯， 打賽車 game 咪一樣咁驚 嘅 喎， 好怕揸槍嘅，打槍嘅 game 咯，咁樣 又或者我真係好驚整機動遊戲俾你玩咯，你去玩啦，好多機動遊戲係假噶嘛，你感覺上好驚，其實你好安全，我哋就好矛盾嘅生命啊！ 不過又或者咁講，即係佢喺我哋，譬如我哋未學得好叻游水嘅時候，我哋都係泳池游先啦，始終好似一個可以見到或者可以控制到嘅範圍咧，係俾你鍛鍊你嘅能力先。 你都講得啱嘅，講到一兩分鐘啦，其實咧。我就懶醒，覺得自己游水游得好叻。有一次咧去沖繩咧，就喂人哋話潛水喎，咁啊俾少少錢，咁跟住去咯，咁好簡單啫，咩樽？學咗一個15分鐘至半個鐘頭嘅課程，我一落到水咧，我驚啊！原來因為我畏高咧，我潛唔到落去。 關咩事咧？ 但係你下面係。底嚟嘅喎，唔係升高。 下面係一個一望無際嘅底，咁一望無際究竟係有底定冇底咧？跟住咧，我一落到水咧，一望到下面佢嗰、那個導遊就哇，嗰度就係一條圈養咗嘅鯨沙定虎頭沙咁啊！嗰啲遊客就哇，好開心啊，好勁啊咁樣。我望到條鯊魚，我唔係因為條鯊魚嘅，我望去個海底咧，深不見底嘅海底咧，我好驚，我心咧係超快咁噗噗噗噗，好似跳出嚟咁。你明唔明？ 咁有冇即刻即係？ 你冇做手勢，救命手勢，即係咁樣係咪指手 定腳？ 係咪咪係？咁樣 咦，咁佢應該係有做喎、 啊。正話 O 講到話咩畏高， 有人落嚟救你係嘛？ 就係 O 講到畏高。咁我講分享一個經驗俾你聽。究竟你望到底驚啲，定望唔到底驚？ 望唔到底 咯，望唔到啦， 望唔到底驚啲 啊！ 好簡單。我咪又曾經咧，即喺我年青嘅時候，經常咧就唔使錢，因為拍嘢啊嘛，去玩嗰啲賓珠針，好多賓珠針， 賓珠針 我都玩過曬， 賓珠針達人 都基本 上行上活動係 基本嘢咯。 你興趣係咩？玩賓珠針？ 個年年暑假一定要去啲外埠拍嗰啲旅行特輯咧，又係賓珠針，又係賓珠針。 喂，唔係影女星嘅咩？中國通常。 女性唔玩噶嘛，我哋就即系女性玩嗰啲咩咧？去食嘢啦，去沙灘啦， 即係著泳衣嗰啲啦，係啊。 我哋都想做呢啲咁樣嘅大件事咁樣啊。好啦，嗰個跳過兩個賓主針，你睇下邊個驚啲？有一個咧喺直升機上面跳落嚟，1500米， 係 直升機升到上去，跟住喺直升機度跳賓主針落嚟。好啦，第二個咧，只不過係普通200尺高，企喺一個塔頂。即係佢有個起咗個塔嘅，咁喺個塔頂嗰度跳落嚟。 嗯， 你覺得邊個賓珠針？我覺得驚啲。嗱，一個咧200尺嘅啫，我見到下邊有個水池跳落去。 係， 另一個咧就係、是、直升機飛到你上去1500米，跟住你跳落去。嗯、你估下邊一個驚啲？ 嗱，你咁樣講咧，一定係有塔嗰個驚啲嘅。不過我諗唔明點解會係有塔嗰個驚。 就係啦，塔嗰個驚啲嘅。我上到去咧。塔嗰個200尺，我係望到下面有個水池，我係睇得好清楚，即係佢有個好細嘅水池，其實冇用噶嘛。 咁你諗咩咧？即係 咪先？咪先？有個水池下面有40隻鱷魚喺度， 冇啊！即係佢攔住 我都驚啦。 有個水池，大家你試你200尺，有個水池都冇用啦。好啦，因為你有個距離感啊，你見到我真係咁高，我平時見個水池好大，我上到丁屎咁大粒，位高，因為我見到有一個距離啊嘛。我上到直升機望落嚟。我系乜都睇唔到啊，因为见到啲云，咁、 哦、 我冇咗个距离，咁其实我反而冇咁惊，咁、所以咧，你欧就话讲话嗰个 可能系心理形象 高 咧，系啊，我自己 你有个距离感，俾到我一个几高几远嘅方向咧，个感觉系惊啲。如果你见唔到嘅时候，反而你冇乜嘢。 你而家讲完之后，我都好惊啲啊。 有 Fiesta 嘅灿烂一次，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关心你咧有好多种方法嘅， 嗱、女士关心妍系嘛？ 咦，阿钟哥你今朝早个头脑好灵活喎， 发工啦，7:00就发工啦。 好啊，喂，问阿钟哥，我想问下咧，你哋有冇听过啲好特别嘅减肥方法咧，同饮食有关噶？ 无聊，点解啊？样样都听过啊！ 我就系觉得你听过好多，所以先问你。 饮水唔食嘢，食好多嘢，斋食某啲嘢，几点钟食嘢，几点钟唔好食嘢。样样都有人讲噶， 太多啦，真 系。 嗯，嗱，我近来听过有一个咧，我自己听嘅时候我好怀疑嘅。咁、因为日本咧而家新兴咧有一种咧叫做咖喱减肥法。 即系点啊？系咁怼咖喱。 你讲得好啱。嗱，细细个开始咧就成日觉得咖喱咧，其实无论系啲汁啦，定还是系啲配料同味道咧，尤其是啲食材，嗱一定有肉啦， 系、 咁配埋嗰啲汁，通常都比较结啲噶嘛。咁啲营养师就成日都话啦，如果你食得越浓味嘅嘢，或者如果你越要多调味，又或者结塌塌嘅汁咧。其实你真系好难觉得佢会食得瘦你嘅， 系。其实点解咧？因为咖喱佢本身嗰啲咖喱粉啊，或者嗰啲咖喱酱，佢辣噶嘛。咁你 都要落好多糖咧，去到中和翻個辣，然之後你會加椰奶啦，即係呢啲係比較肥嘅嘢咯。即係我煮個咖喱，我就覺得呢一啲係比較致肥嘅嘢，同埋佢落好多調味料啊。係啊，嗰啲調味料咁又鹹啦，又鹹啦，又甜啦咁樣，咁鹹就會水腫啊嘛。咁所以其實你食呢個咖喱落去，點解會係點解會減肥咧？加上你會配飯咯。 嗯、 我覺得呢個先係致命，因為咖喱多數就係你好少齋食嘅，咁啊配飯一係就配薄餅，呢啲都係即係肥膩噶嘛。 嗱，我覺得我哋兩個咧分析得好合理，咁但係咧嗱，我今朝早見到佢講話日本而家啲人話講嘅咖喱減肥法咧，佢又有少少嘅理論講嘅。嗱、 嗯， 譬如佢頭先我哋講到話會落好多香料啦，咁啊其中有一種香料咧叫做孜然， 嗱、 孜咧係孜孜不倦嗰個孜。即系唔系我哋普通谂住孜，系孜孜不倦个孜叫孜然。咁佢话咧，原来呢一种嘅香料咧，系有一个功效咧，就系燃烧脂肪。咁有啲人咧，譬如印尼嘅人咧，就中意加姜黄来煮咖喱噶嘛，即系嗰阵味啦。咁姜黄咧又可以咧提高呢个肝功能，咁、肝就排毒噶嘛。咁好似咧听落系真系有啲功效嘅， 但系食几多先？ 唔系，我使乜食咖喱啫？我做乜食嗰个孜 然 咯？ 粉 就 咬 啊嘛，咪得咯？或者食嗰个咩？第二个印尼嗰个唔知 姜黄， 姜黄我就咁怼个姜黄咪得咯？我使乜食个咖喱啫？ 嗱，你都讲得好啱嘅。嗱，佢仲有嘅，咁佢话譬如有啲人会加香菜内煮啦，咁、香菜又系即系都叫蔬菜啦，又可以帮助你个肠道蠕动咁样啦。咁好啦。听完呢几个配料，阿钟哥讲得啱。如果俾着我咧，因为我自己又唔好辣嘢嘅，同埋我又会觉得 顶唔到啊。 系啊，你 好问我，我最中意， 你最中意 系啊。 如果我话俾你听，头先嗰几样嘢系可以帮你减肥嘅，你会唔会相信真系你可以试下一段时间食咖喱呢？ 唔系，因为其实你就算呢几样嘢都唔一定要摆落咖喱度啊嘛，因为咖喱有其他致肥嘅嘛。咁你孜然粉其实好多串烧咧，你都会揀上去嗰啲比较香嘅，譬如你食扒或者食牛食羊咁样，你都会揀啲孜然粉噶嘛。咁你喺嗰度食都好似冇咁，即系喺咖喱度食 咁 肥咯。 嗱，呢个都系我哋照常理分析啦。好啦，嗱，咁真系有人咧尝试跟佢呢一个方法，即系又要落咗头先嗰几样嘢啦，姜黄啦、孜然啦，同埋佢头先讲嘅香菜。 系 啦， 香菜 系啦，去煮个咖喱，好啦，连续食咗十日嗱，因为佢话要餐餐都食啊嘛，同埋食一段时间，好啦，食咗十日，结果咧嗰位网友即系尝试嗰个人咧，就喺个公众平台嗰度讲，十日里边重咗九磅， 咪系咯， 先佢重咗九磅嘅意思，因为佢食完咖喱之后，有好似净话崔健同话斋，佢系咁样狂怼饭，狂怼薄饼， 咁跟住系啦，嗱，大家就喺度问啦，喂，你到底点解啊？系咪真系个方法唔 work 咧？咁佢自己就话啦。原来咧，因为觉得自己煮完呢几个调味之后，个咖喱咧实在太好食啦，跟住咧就食咗好多。 讲嚟讲去，佢想开铺头啫，即系话我嘅咖喱都煮得几香，你睇我食完几肥咁样啊。 咁然之后加上咧，佢又真系你哋讲中咗，加埋啲饭啦、烤饼啦。等等，嗱呢啲系勁多澱粉質同埋糖分噶嘛， 系啊，同埋太好撈飯啦，即係平時你食飯夾餸可能一碗啦，咁但係你食咖喱咧，即係至少兩碗。 阿林啊，你睇清楚呢個係咪廣告嚟㗎？係咪有間咖喱鋪開張？我做一個宣傳先，我 特色咖喱加咗姜黃啊、孜然啊咁樣嘅。 我想講，如果我見到咁嘅廣告，我一定唔入去食啊，重九磅喎。 不過咧，你講開話咖喱咧，咁啊即刻望一望啊！阿白元好先，日本有一間食咖喱嘅，咁你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有應該有見過。佢將咖喱咧分咗十級噶嘛， 哦、 即係好似嗰啲連鎖店咁樣，佢唔係一間好專門。 我都知道，我知道你講邊間 啊？咁佢係專門食咖喱嘅，但係連鎖店好多間嘅。佢、 嗯、 分十級，佢每一個級有一個名嘅、 哦， 即係當然好多我唔記得啦。咩第一級就咩平淡如水，即係嗰一啲好有趣嘅名。我淨係記得第十級。 系咩咧？ 食到最大首先佢话叫你如果你想帮衬我哋咧，你唔好心急，你唔好即刻食最高嗰啲、你要逐级逐级上。 系呢、這个咪又系宣传伎俩，叫你 食十次啦，好啦，最后嗰级我就好记得，叫做肝脏爆裂。 哇！ 肝脏爆裂、啊，咁你敢唔敢食啊？咁我就冇试。咁我有个朋友咧， 梗啦，你都唔食得辣。 系啊，咁我有朋友， 我哋可以带崔健同去。 系啊， 就一嚟咧就话，我就唔惊，我就肝脏 爆 裂 啦。 食嗰个啊，不一羹，跟住佢都话得，食咗一羹啫。 好辣， 好辣。我话辣到点？我系咪麻？佢又话唔系麻，系真系辣。 哦， 辣到真系肝脏爆裂嘅。 喂，你講開辣咧，我真係好想喺度講，但我諗住遲啲講啦。不過既然你講開，我就講咯，唔留翻。 聽日先講啦。 就係咧。 喺呢个即系 N 字头嘅平台度咧，我最近发现一套docu 几好睇嘅。其实佢就系影唔同嘅比赛啊，即系全世界一啲好特色嘅比赛。其中一集咧，佢就系讲食辣嘅。咁佢就去到一个地方咧，系种一啲即系嗰个人咧系特登种一啲好辣好辣嘅辣椒。即系平时我哋话最辣嗰只唔知咩鬼椒啊，定系点样咧？其实都争佢种出嚟嗰啲咧系好远好远嘅。即系譬如佢我当咧嗰个辣，佢咪有啲辣嘅指数嘅，系譬如几百已经好劲，或者几千已经好劲，佢几十万嘅， 哇，争咁远。 咁咧佢呢个比赛咧就吸引咗全世界各地中意食辣嘅人去参加啦。咁你知其实食辣比赛世界各地本身都已经有噶啦嘛，咁就吸引咗咧嗰啲已经即系蝉联咗好多届冠军啊，喺美国啊、英国啊、意大利啊，即系总之咧搭晒飞机去呢一个小村庄嗰度就参加呢个食辣嘅比赛。你系见到咧嗰啲人咧，其实已经唔系用口嚟食辣啦， 边度食咧？ 佢系用意志去到食辣啊！你见到佢其实成个身体已经好劲嘅反应， 你见到差唔多想出烟咁系嘛？ 其实佢哋真系出晒烟，佢哋系揦住个胃噶啦，已经同埋系喊晒啊，飙晒汗啊，作呕啊咁。 但系都系咯，系啦。 点解要咁咧？到到最后咧，其实佢哋喺辣嗰度咧，即系我觉得呢、這个docu 好睇嘅咧，就系佢。點樣呢都扭翻到最後，好似有個 message 咁樣嘅。你明明覺得我好自虐喎、啊、呢件事，你 am enjoy 啊咁樣。咁但係咧，你就會見到嗰啲人咧，會覺得係要用意志去贏一樣嘢、嗯。即係你見到佢好想贏嘅時候咧，佢係所有嘢都可以擺埋一邊嘅。即係即使之後可能即係有白車車咗去醫院都好啦，佢就要堅持到底。甚至咧，佢話食辣咧，亦都能夠令到佢哋喺嗰一度揾到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啊。原來咧，唔少人係因為要戒煙啊、戒酒啊，跟住慢慢咧就踏上去食辣呢一個路程上面咯。 即係話用一樣嘢去忘記另一樣嘢。 冇錯啦。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唔係食得好過分嘅話咧，都冇問題嘅，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咁但係呢個比賽，我覺得都幾犀利啊、挑戰人嘅極限。 正所謂吃得苦中苦，先係方為人上人啦。咁吃得辣中辣咧，咁咪得到咩咧？ 咁就會好發咯，希望係咁啊！ 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 香港電台第二台呈獻 專責外家晨光第一句。 老婆，今晚餐饭等我煮啊！ 太太，礼拜日我哋一齐喺屋企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啊！ 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经讲过：，对于亚当而言，天堂是他的家；，然而对于亚当的后裔，家就是他的天堂。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为同屋企人讲一声：，放工一齐翻屋企啊！ 香 Studio。同埋九龙湾星辉宴会厅，政府早前亦刊宪要求到过14间指明跳舞场所嘅人士进行强制检测。根据一项追踪数据，美国喺过去嘅星期日有超过83,000名新型肺炎患者住院，系连续13日创新高。另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嘅统计显示。美国累积增至超过1230万人确诊，死亡人数在257,000人以上。自今个月开始，美国全国的单日确诊宗数都呈现上升趋势。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虽然新型肺炎疫苗研发有进展，但要确保贫穷人口在获取疫苗方面不会落后于他人。世卫越来越担心富裕国家会在疫苗面世后抢救全部存货，令贫困国家空手而回。总干事谭德赛说，几款疫苗在第三期临床测试中有令人鼓舞的结果，形容是在又长又黑的隧道见到光明，而且越来越光亮。谭德赛指这些疫苗有助结束疫情，必须公平地分配全球，但现时出现风险，就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脆弱的一群，在全球蜂拥抢救疫苗的过程中被践踏。他呼吁各国政府务必做一切事情保护民众。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25,980点，升45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2.61美元，卖出1833.5美元。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4.61， 瑞士法郎 0.913， 加元 1.308， 人民币 6.587， 英镑对美元 1.333，欧元对美元 1.184， 欧元对美元 0.7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3。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而家排到去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通识60秒。 唔少人上网嘅时候，特别系网购，因为要填资料而习惯使用自动填表功能。咁就可以好快咁完成填写各种资料啦。由于自动填表功能系会自动记录你嘅各项资料，包括账号、密码、地址、电话，甚至信用卡安全码等等。万一浏览器有漏洞，你嘅个人同敏感资料就好容易被黑客窃取。要避免个人同敏感资料外泄，你应该关闭浏览器嘅自动填表功能。同时，每次网购之后都要记得登出网站又或者系统，仲要清理埋浏览器缓冲区里面嘅资料，咁就安全好多啦。另外，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搞紧一个安全使用流动装置贴图设计比赛，大家可以设计一组可以用喺即时通讯软件嘅贴图，去传达采取预防措施保护流动装置嘅相关信息。详情可以浏览 www.cybersecurity.hk。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60秒。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0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啊，即刻请嚟我哋嘅嘉宾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啊，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啊 Kenny， 喂，睇到琴日咧港股啊好淡增持啦，咁啊收市报咧26,486点啊，微升34点，咁啊睇到呢个错恒指嘅科指期货登场啊，大型嘅科网股都做得好少少、啊，今日。整个股市有冇机会挑战27,000啊？ 就我覺得就算去到27000咧，就似乎嗰個位都係即係今年七月嗰陣嘅高位咧，都係一定嘅阻力喺度嘅。放方面咧，佢嗰啲水位都係一啲增持嘅局面。咁其實講真，由低位升翻上嚟咧，25000幾升上嚟，其實個幅度喺短期之內嘅話咧，其實都算係咁嘅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去到嗰啲位咧，有所整固都正常嘅。咁同埋而家都係啲新舊經濟方面咧個輪動啊嘛。咁所以變咗就。唔係話好全面性，所有都一齊升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都令到升勢都會有啲都影響嘅。但我覺得新經濟股啊，似乎靠譜啲，因為你見到咧就係舊經濟好似升升下咧，都唔算話太過大嘅動力喺度。但新經濟咧好快又 pick up 翻上嚟咯。咁啊，似乎都係新經濟咧投資者都興趣大啲。 係 嗱，咁投資上係咁講啊，但我講下天文台先啊，因為天文台話呢個禮拜開始咧，禮拜尾又凍翻 啊 嘛。好啦，咁我諗係凍翻咯。咁啊，對於啲咧。燃气煤炭股咧有冇帮助咧？ 系啦，咁煤炭股都升得几靓仔喎，点睇啊？呢两个板块， 阿钟哥就顶啦，真系知道每年咧都系 呢啲时候啊， 就炒燃气股啦。因为就今年系迟咗啦，讲真就其实以前咧。就炒得仲勁嘅，因為咧通常以前咧內地方面咧去到入冬嘅時間，即係香港又好少可開暖氣啦。但係內地你知，如果喺即係北方嘅地方話咧，基本上如果去過，大家都知啊，經常性都開暖氣啦。咁所以變咗咧就燒煤啦，同埋燃氣方面咧，依個係兩大主要嘅燃料啦。咁當然過往以前咧就燒煤為主啦，平啊嘛，但係咧就對環境污染方面咧就係好大嘅問題。咁所以國家呢幾年都係鼓勵嘅天然氣上面咧個發展嘅。咁但係咧天然氣咧就之前咧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就其實係供氣不足啊，所以導致一啲地方咧曾經咪係好慘，仲俾人 米域。 唔夠天然氣供暖啊嘛，咁而家舊年開始啦，其實已經大幅改善咗噶啦，即係進口天然氣上面咧都已經改善咗嘅。咁所以你見到而家炒燃氣股咧就冇嗰時咁緊張，因為嗰時咧嗰個燃氣價格方面咧真係可以升得好勁嘅。咁同埋燃氣股咧嗰個收入嘅結構都轉變咗啦。以前咧其實燃氣股佢雖然叫燃氣股，但係最賺錢咧就唔係供氣嘅，最賺錢咧。就是、接駁費，嗰、接駁費咧個毛利率講成30%-40%嘅，其實供氣嘅毛利率咧講緊呢個10%-8%，因為你呢啲民生嘢嚟噶嘛，唔可以暴利噶嘛。但係接駁費就一次性啊嘛，咁可以收多你多啲都冇所謂啦。咁所以就接駁費上面咧就收得多嘅，但係國家政策又改咗啦，就唔俾你咧喺嗰個接駁費咧咁暴利啦。咁所以你見到燃氣股咧同以前咧係好唔同嘅，一段時間大家好中意燃氣股咯。咁我覺得即係。乘住季節短炒下 OK 嘅，但係唔好諗住好似以前嗰啲升勢咁勁咯。 係啊，因為即係中國神話都有10年冇睇啊。今年又去翻呢啲中煤能源啊，中國神話、煤炭咁樣。 講開呢啲咧，其實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一個禮個人兩個禮拜咧，其實嗰啲資源股升得好勁啊，譬如鋼鋒啊、中國鋁業啊， 係啊。 安國嗰陣，尤其是咧銅價同埋鋁價咧，都升咗上嚟嘅喎。即係大家好似覺得而家即係疫症嘅，其實仲係好嚴重啊。經濟復甦又好似無了期咁樣，但係好奇怪，嗰啲原料咧同埋航運咧，都係升得好勁啊。 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另外咧，想問一下 Kenny 咧，見到話恒大物業尋日開招啊，咁咧就有第一日就錄得27億嘅孖展認購額。咁啊，想睇下呢個物管嘅板塊其實個表。表现系点？大家值唔值得去即系追一追咧？ 物管咧又系之前有一段时间系大家好轻炒噶嘛，估值都好高嘅。近排气氛就冷却咗嘅，因为其实唔系物管唔好，咁不过咧就多咗好多选择咯。咁同埋啲人咧就当嗰个叫做气氛啊经济转翻，即系尤其是内地重启翻经济之后咧，啲资金就重拾翻咧对新经济啊高增长兴趣啊内需嗰啲兴趣。咁燃氣之前嗰啲物管咧，之前就大家覺得係比較防守性高嘛，現金流比較強啊咁樣，咁就變咗個有少少興趣又減退啲。但佢哋其實本身基本面都係 OK， 因為嗱你諗下啦，你唔交租唔供樓都要交管理費噶嘛， 管理費好貴啊，3000-4000蚊啊， 淨係交管理費係嘛？ 今年啊個泳池都冇開過啊，又係照收4000，開泳池啊收3000-4000啊，真係好做啊物管嗬， 咁啊不過。你唔好怪佢，你唔开佢都有固定维修成本嘅。 咁系， 冇错。 我唔怪佢，怪边个咧？ 同埋第二咧，内地嗰啲管理物管公司唔系好似我哋香港嗰啲成日话咁收管理费就算，佢哋好多增值服务，因为内地好多嗰啲社区咧、小社区咧嗰啲，即系香港就比。 大型屋苑轻啲，但系佢哋净系轻小社区啦，所以里面有好多智慧服务啊，譬如包括佢哋有 apps 嚟到可以叫外卖啊，或者用 app 嚟到去买嘢啊，或者好多嘅礼宾服务啊，搞 party 啊等等各样嘢嘅。咁所以变咗佢哋嗰啲增，你留意翻啲物管公司咧，佢哋嗰个业绩嗰阵时咧，增值服务方面咧个增幅系劲嘅，同埋个毛利率系高嘅。不过当然占嘅比例仍然系低啦吓。咁所以啲人咧就对物管公司就唔系话就系睇好单纯睇管理费咁样咯。咁恒大就一定捧场客嘅，讲真，即系好得意，恒大咩都有捧场客。咁所以你见到恒大嗰、那个反应，即系个招股翻都 OK， 但系就不过就咩咯，即系恒大始终大家都即系都有个保留，就系、是、嗰个财务状况方面咯。 咁所以省股民就可以留意翻啦。咁喂，转个角度咧，不如 Kenny 讲埋只小米集团啦。今日啊出业绩啦，琴日咧就已经升咗8% 上去啦，系琴日咧最好嘅表现嘅蓝筹股啦。咁今日仲有冇啲升势？定还是近排睇科网股咧，都系业绩之前咧，反而有啲散水 feel， 扯翻落嚟就低吸翻。因为睇翻，譬如只京东啦，份业绩其实真系唔差嘅，好好嘅。点不知咧出完份咁好嘅业绩，哇！第二日咧好似获利息咁嘅沽压咁样，咁小米有冇机会都系咁嘅走向咧？ 不过都有啲认同就系话可能都会有机会趁好消息出货，因为业绩之前终于扯。嗱，我哋讲咗其实小米好多个礼拜啦，我哋就讲话破顶破顶破顶，咁但系终于都破顶啦，而家就咁因为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嗰个荣耀，即系华为啊，嗰个荣耀方面咧，虽然都要，虽然都系即系独立拆咗出嚟啦吓，但系咧主要集中系4G层面。就唔會做 5G， 咁而小米咧，我哋之前都講噶啦，佢就比較成功地咧，而家推出一啲高端機同埋 5G， 咁所以咧就可以避過咗呢個係同呢個榮耀方面嘅直接競爭嘅問題。咁因為呢個好重要喎，因為你睇翻第三季咧，小米嗰個出貨量係增長40%啊嘛，但係咧就華為係跌咗20%嘛，以前係調轉噶嘛，華為升20%，小米係跌啲噶嘛，咁即係話反映咗就話華為俾人制裁嘅話咧，就令到小米就得米啊嘛，咁所以如果榮耀出翻嚟嘅話咧，大家有擔心，但係而家唔同啦，而家就大家即係各自各有個市場啦，4G同5G啦。咁所以啲人就放心翻啲，咁所以就小米升翻上嚟。咁我覺得小米其實都有機會回吐嘅，即係業績之後。但小米其實係業績，如果真係回吐咗之後，我覺得可以不妨趁低去吸納咯。 咁散户股民咧又可以留意翻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青卿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 Kenny， 聽日再傾好嘛？ 多謝， 多謝你，拜拜。 拜拜。 我是阿欧，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神光第一 线，喺阿欧先讲着数优惠之前咧，我先讲你琴日未讲嗰个主题乐园抽嘅， 有咩你抽咗？ 我有朋友啊， 系 即时啊， 系 即时走去抽，一听到我哋广播啫。即时去抽， 免费嘅嘢，梗系即时抽 啦， 未知结果 啦， 咁我就话。使唔使咁急啊？ 系 咁话，咁听到咪抽咯。咁 话 好， 祝佢好运先。 祝佢好 运哦。咁啊，顺便搞埋呢个 get 啦。咁啊，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边一个最容易俾人抽啊？ 边一个 最容易俾人抽？ 秋天啊嘛。 系啊。 阿叶士文讲噶。 抽来抽去 抽去啊。 唔系、啊， 秋天通常抽唔到嘅。 唔系，系冬天啊。 点解啊？ 因为春夏秋冬咯、啊。春天同埋夏天夹埋一齐抽冬天， 冬天啊， 冇嘢啦，我分享一下啫。我琴晚突然间师兄大发谂起呢啲，谂 你 搞下笑， 你自己 谂 噶， 系啊， 阿欧你咪最近有啲攰啊，你使唔使唞翻一头半个月先咁样？ 谂住创作一下啫，点不知获唔到大家嘅垂青唔紧要。 唔系，但我哋应该俾啲鼓励佢， 好 神奇，即系临瞓都谂啲咁嘅嘢，系咪？ 系啊，临瞓之前突然间觉得几好，点不知引起唔到大家嘅共鸣，唔紧要。 本来想叫你放个假出去玩下咧，但系而家又冇得出去玩， 系啊， 唔好意思。 冇，放假咧都有好多唔同好去处嘅，可以去下星期五呢个李小龙寿。神80周年展啦，咁样吓，咁其实咧就星期五就系李小龙先生咧嘅诞辰80年啦，咁香港邮政咧将会发售一啲特别嘅邮票同埋集邮品咁样，咁啊俾大家怀念。 怀缅一代巨星嘅风采。 我相信呢一个会好多人有喜好想去收藏啊。 系、嗯、啊， 李小龙都系好多人嘅一个即系永远的巨星 偶像啊。直头我因为之前做过好多访问咧，有啲同武打有关嘅行业咧、嗯嗯，其实佢哋都话点解会学，都系因为细个睇咗李小龙。 系 咁，我之前咧喺文化博物馆即系沙田嗰、那个咧，佢、嗯、都有一个长驻嘅展览。唔知阿 O 你有冇睇咧？ 有啊，长期有个李小龙嘅铜像喺度嘅，跟住会播翻一啲片段，譬如死亡游戏啊，或者即系啊，嗰张电椅嗰张都有个仿制品 show 出嚟， 仲有佢啲衫啊，或者佢自己以前摆喺屋企嘅一啲即系练健身嘅器材啊，都好多。佢个展览都几好睇啊，亦都系我觉得几深刻嘅一个展览嚟。 系咁啊，今次咧就会有六枚嘅邮票啦，同埋两款嘅邮票小型章咧就会推出嘅。咁、特登用咗咧李小龙嘅四部著名电影啦，就系、是《唐山大兄》啦、《精武门》啦、《猛龙过江》啦，同埋《死亡游戏》啊吓。咁啊，问下钟哥，四部入边自己较为边一部最喜欢呢？《 唐山大兄》， 《唐山大兄》系嘛？嗯，点解？因为好型啊！ 唔系，因为我第一套睇嘅系睇呢套啊， 系嘛？ 即系细路仔，但系我就冇喺戏院睇嘅、我全部都系之后我喺电视自己睇翻。 我都系， 我第一部都系睇呢套，所以其实我套套都中意、但系呢一套因为第一套睇啊，咁所以个印象就深啲。 我啊中意《精武门》多啲、踢烂嗰排片咧，嗰下好轰动。 最后嗰个画面咪跳高。cut 咗， 好经典，系啊， 系啊， 我就睇《猛龙过江》咯、我记得系咪苗可秀啊？ 好似系， 好靓、真系，我嗰阵时系谂住睇李小龙噶嘛，点知睇睇下睇中苗可秀， 咗， 好靓、真系。 估唔到你都对李小龙嘅电影有一个兴趣，因为、即系通常即系女士都会。未必對李小龍電影咁有興趣，但男人就通常睇，哇咁大隻嘅鋼條身形嘅，哇點解咧可以有咁多哲學嘅思想啊，或者咧咁多出色嘅動作啊咁樣，仲可以同當年喂譬如扎巴、即係呢個 NBA 嘅籃球巨星，一個咁矮嘅中國人，點樣可以同一個咁高大嘅外國人去較勁同埋打啊咁樣？ 我反而好想問啊，張傑同點解你睇嘅時候睇睇下會睇咗苗可秀咧？ 因為真係好嗰陣時好。好年轻啊！ 睇一套动作片，一套武打片， 佢都有铺陈嘅。一开头都即系要遇到个女主角啊，咁样噶嘛，系啦，要保护佢啊，咁样噶嘛。咁我就觉得哇，原来咁靓噶！以前啲电影明星 系啊， 后来我可以有一成撞过佢一次。 有冇？ 咦，系猛龙过江咁样。 有冇撞过咩啊？撞过苗可秀？ 系啊系啊。 咁你有冇过去同佢？ 我冇啊，我唔够胆啊。 可唔可以认张相？嗱，依家系难啲认得。到啦，即系旧时唔需要戴口罩嘅年代咧，有阵时周街都会见到明星噶嘛，即系譬如同钟哥落去又一嗰个城嗰度食嘢咧，佢成日食下就话，喂，你咪梁钟，可唔可以影张相咁样？一餐饭咧试过。最高紀錄三四個人，係、三四個人。 而家冇明星㗎啦，香港，因為香港太容易接觸。 唔係而家戴咗口罩啫，認唔到啫。 所以我知點解鐘哥要留一束嘅白髮咯，就係戴咗口罩我都認到。 你都認到我咁樣啊？ 我咪話嗰日我喺就係樓下嗰個商場嗰 間 餐廳，係啊， 間 都撞到佢咧。佢明明坐喺我后面嘅， 系我后尾枕得住你 嘅，系啦，就系、是、因为呢一头嘅、 就系呢头白发啦， 系啊，犀利啊！就嚟去到早上嘅8:23。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晨光第一线嘅 TDC Hotline 私分继续喺度啊！香港贸发局咧就现正举行秋季采购会网上展 ASWO， 展期咧就至到今个星期五11月27日噃。我哋今日咧继续请嚟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咧，就同我哋介绍一下噶。嗱，咁 Baron 之前咧就同我哋介绍过网上展咧就有11个行业嘅最新产品噶。咁不如今日咧都同我哋介绍一下环保科技呢个议题啦，好嘛 ，Baron？ 好啊，咁由香港贸易发展局同埋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合办嘅国际环保博览啦，咁今年因为疫情咧就移师咗去网上举行噶，咁同其他嘅展览咧合并成为香港贸发局秋季采购会网上展嘅。今年咧我哋就有香港特区政府嘅环境局啦，就为大家咧系带嚟一个新增 3D 虚拟嘅展览，咁俾大家咧可以参加一个咧录在香港嘅网上之旅嘅。咁 呢個網上之旅咧，會分三部分啦，就展示香港新社區回收網絡啦，亦都會介紹呢個回收設施啦，同埋呢個綠色高科技嘅應用嘅。有關新設立嘅呢個回收網絡咧，大家咧係可以喺網上啦，透過視頻同埋投影片咧，去了解翻咧九個回收環保站啦。亦都有22個全新的回收便利點啦，同埋超過咧係100個回收流動點嘅資訊嘅。咁亦都會介紹咧社區智能回收車同埋回收飲品膠樽嘅呢個入樽機嘅。裏面嘅一個回收設施嘅展區咧，就會介紹環保署嘅4個嘅回收設施嘅，包括有咧有機資源中心，即係呢個 O Park One 啦。亦都有呢個處理污泥嘅呢個 T Park 園區啦，同埋咧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同埋回收設施嘅 V Park， 咁以及咧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 IWMF1 嘅。咁呢四個設施咧各有呢個特色嘅，咁有部分咧仲可以俾大家咧真係預約參觀添嘅。咁而綠色科技展區裏面咧，就有一啲好玩同埋有趣嘅方法咧，就帶領大家去探索咧應用喺環保範疇嘅不同嘅技術。咁好似咧就有以360度虛擬實景嘅應用程式咧，令到大家可以了解有關咧環境影響評估研究嘅成效。咁仲可以透過咧 4D 嘅 VR， 即係四維虛擬實景咧去示範同埋親身體驗咧減音窗啊，點樣可以咧緩解呢個交通噪音嘅？咁亦都可以保持咧自然通風，咁好似一個置身現場咁樣嘅感覺嘅。 嗱，我知道咧網上嘅國際環保博覽咧就吸引咗唔少嘅環保產品啦、技術啦同埋服務公司咧嚟到參展嘅。阿 Baron 啊，不如都同我哋介紹一下有啲咩亮點咁啊？ 好啊，咁除咗我頭先講嘅環境局嘅虛擬攤位咧，其實我哋仲有超過咧100間嘅環保企業啦，同埋6個嘅地區展團參展。咁佢哋展出特色產品咧，就包括韓國純素嘅皮革啦。亦都有咧呢個 EVA 抗菌冰箱墊同埋環保餐具等等嘅，咁環保科技展嘅展商咧亦都會帶嚟咧流動智能鋰電能源嘅儲存貨櫃啦，亦都有瑞典嘅地下廢物運輸及管理系統啦，以及係電動車充電系統設計同埋項目顧問服務等等嘅。展團方面咧，就環保署咧亦都組織咗咧16間嘅香港環保企業同埋機構咧，設立咗呢個香港館嘅，咁啊展示咧包括空氣、廢物、廢油同埋污水處理技術同埋解決方案嘅。咁而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嘅技術同埋設備啦，亦都有呢個環境工程顧問諮詢同埋監測服務啦，循環經濟解決方案、能源效益審核同埋環保認證啦。咁同埋最後咧，亦都有環保電子產品同埋應用方案嘅。咁而加拿大駐港總領事館啦，同埋加拿大阿伯達省政府嘅支持底下咧，亦都有15間咧專門從事清潔技術同埋綠色建築嘅公司咧，係組成咗呢個加拿大館嚟到參展嘅，帶嚟咗一啲嘅廚餘嘅處理機啦、防風雨、阻燃、防腐爛同埋發霉並可以預先安裝嘅牆、地板同埋屋頂系統啦。咁亦都有安全同埋無害嘅室內消毒除臭劑系列嘅，亦都有可以工商業用嘅電池儲能系統等等，咁啊十分之多元化嘅產品同埋服務。相關嘅採購商咧，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就千祈唔好錯過啦。 嗱，咁我知道今日咧研討在線 Intelligence Hub 咧就會有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系列嘅研討會，不如都同我哋又介紹一下研討在線咧。 好啊，咁喺今日下午咧3:30咧就會由環保署同埋香港交易所咧主辦嘅上市公司碳審計網上研討會嘅錄影重溫嘅。咁喺呢個研討會裏面咧，我哋請到咧就係幾間嘅上市公司啦，去分享翻呢個碳審計同埋碳管理嘅經驗嘅。咁亦都有咧係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嘅分享，同埋政府咧為碳審計提供嘅一啲支援服務等等嘅。咁大家有興趣咧就可以即刻上網登記參加呢一個研討會嘅。 有興趣嘅朋友咧就記住登入網站 asw.hktdc.com 登記相對二帳户，咁就可以同目標參展商預約視像會議，實時聊天同埋參加研討會噶啦。唔該曬你 ，Baron。 多謝曬。 秋季採購會網上展仲有4日咋？有兴趣的朋友记得登入网站 asw.hktdc.com。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务处处长麦菲去信民主党的拜登，表示机构准备启动正式的交接过渡进程。麦菲表示，他是独立作出有关决定，过程中没有受到施压，同埋指示他延误作出决定。总务处将向拜登一方发放$600万资金作为过渡资金，准备政权交接。总务处的决定意味联邦政府承认总统特朗普败选。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感谢麦菲对国家的贡献和忠诚，又指对方受到威胁和骚扰，不过为了国家的最好利益，他建议麦菲和他的团队做必须要做的事。特朗普亦告知自己的团队做同样的事。政府刊宪公布要求在今个月1号至23号曾经到过7间指明场所的人士，需要在今个月26号或之前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7间场所包括美孚君豪宴会厅、沙田新光宴会厅、香港仔劲爆娱乐制作公司、尖沙咀世界舞蹈家演艺总会和星河音乐室、长沙环 Victor Young Studio和九龙湾星辉宴会厅。政府早前亦刊宪要求到过14间指明跳舞场所的人士进行强制检测。英国政府向国会提交香港半年报告书，指中国在今年下半年两次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令人遗憾，又指国安法在香港产生寒蝉效应。外相蓝通文说已经开始与英国最高法院院长讨论几时检视英国法官是否继续适合担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外交部驻港公署表示强烈愤慨和坚决反对指英方污蔑抹黑中央对港政策，初步干预中国内政，郑重告知英方不要再做干预香港事务的殖民旧梦。特区政府强烈反驳英国的报告，批评是不负责任的评论，又指英国政府是时候尊重守法的香港人对维持繁荣稳定的意愿，同埋清楚理解香港会继续凭借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地位和优势，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持下蓬勃发展。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箭凌晨4:30在中国文昌航太发射场升空，将运送探月工程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到地月转移轨道，正式启动中国首次地外天体无人采样返回任务。今次任务是中国探月工程三步走发展规划中的最后一步。嫦娥一号的任务实现绕月探测，嫦娥三号的任务实现落月探测，嫦娥五号的任务将实现月球表面无人采样再返回地球。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太工程中心副主任兼今次任务的新闻发言人佩昭宇说，嫦娥五号任务是中国未来月球探测的奠基一步，将为中国未来开展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累积重要人才、技术和物质基础，是中国航太技术的一次重大跨越。日经平均指数报26,122点，升58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5.11美元，卖出1,835.9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7，人民币6.587。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4。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架坏车啦，应该系两单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元朗嘅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裕豪山庄咧就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上去唐人新村交汇处。重复多次啊，就系元朗嘅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裕豪山庄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咁红棉路上山方向，跟住麦当劳道咧就有坏车，咁车龙排翻落去金钟道，就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麦当劳道咧，系坏车阻路，龙尾排翻落去金钟道。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中电大楼一段咧，亦都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西洋菜南街。重复多次咧，就系亚皆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中电大楼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去到西洋菜南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海丰园。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是慢车，排到去彩虹村。咁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就已经去到骏景园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giving。感恩节要表达谢意，屋企嘅父亲大人当然有份啦。 阿爹，多谢你担起石头家。 Thank you for the love。 我哋系风中快活人嘅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丰收家庭保卫队。 同高坤太太做访问咧，最大嘅启发咧就系真爱咧，真系超越语言，甚至生死嘅。因为即使去到教授咧晚年嘅时候，佢已经忘记咗眼前人啦，但系两个人之间咧，仍然可以感受到嗰种爱嘅联系，真系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想知道高坤太太的爱情故事， 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的《丰收快活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被人称赞的时候，称赞的对象和方式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透过第三者间接赞美，比起对方面对面的称赞来得更加开心。这个就是温莎效应了。 即是怎样啊？ 即是说钟哥直接赞小白，啊，你真是叻仔啊，同 我同小白讲，钟哥赞你叻仔、啊，咁、 哦、 小白咧就会觉得。听到我咁样转达钟哥嘅赞美咧，系会开心啲嘅。 点解啊？ 你觉得咧？ 嗱，我先问咗小白先。 你认唔认认同先？首先系。 我阵间先讲我嘅睇法，我都系有啲嘢啦。小白， 啊、我谂下先。 你觉得咧？以你自己亲身经历，系、咪一个人兜个圈去赞你，即系通过第三者赞你，你会高兴啲？ 嗱、如果咧嗰、那个系一个好似好不经意，例如出嘅同咧同我讲嘅时候。喂，我收到啲小道消息啊，钟哥咧原来赞你啊，喂，咁我又觉得喂好 happy 喎、啊。如果同钟哥直接讲，喂， 我直接赞你， 直接赞，哎，小白你啊掂啊咁样，咁、我听落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咦，呢个系一个系咪鼓励性嘅一个嘉许咧？就同嗰个我自己偷听翻嚟或者小道消息攞翻嚟嗰个赞许咧，有少少唔同嘅、喜悦感方面。如果你问我嘅话咧。哦，真系崔杰同把口讲嗰个，我好似过瘾啲、 即系兜一个圈。 系啊， 好啦好啦，再落去。如果兜一个圈，又系我同阿崔杰同讲完，跟住崔杰同再同阿小白讲，好啦，跟住咧一个咧就 系 崔杰同，喂，小白 吓点啊？ 钟哥赞你啊， 好 刻意去讲嘅。另一个咧就系你哋两个，譬如茶余饭后倾紧偈。啊，系早两日啊，钟哥赞你，边一样开心啲？ 咁即系第二啦。 系啦，又点解咧？ 因为。如果你煞有介事咁样讲一啲，即系话我边个赞你咁样，你会觉得个目的系咪阿钟哥叫我咁样同你讲、 任务嚟嘅？ 系啦，其实系想鞭策你定系点样？即系嗱，就好似头先阿小白话，如果阿钟哥直接赞你咧，你可能都会觉得啊，唔通佢系想鼓励我？ 系啦， 都唔知系咪真心嘅咁样。咁但系如果真系不。即係不經意地透露咗出嚟咧，你就覺得成件事好似真咗咁樣。再加上 好似真咗， 好似真咗。再加上咧，佢有講到其中一個點咧，我都好認同嘅，就係如果佢私底下讚你啦，咁得你兩個知啫嘛。即係你 canteen 咁樣，即係鐘哥知你知，冇人知啦。但係你突然之間。阿 Barbie 同你讲，或者 Kitty 同你讲，钟哥赞你，即系好似好多人都知，钟哥暗地里同好多人都赞你。 哎呀，我唔知咋，原来 系啦，咁你就觉得，哦，咁我真系好多人知道我叻仔咁样咯。 嗱，好啦，所以咧，净话讲几个层次啊，一个层次就 系 我直接同小白讲，一个咧我要同 Kitty 讲，我同 Kitty 讲都要分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咧就 系。 我好刻意话俾阿 Kitty 听，所以 Kitty 你就会好刻意话俾阿小白听。另一个咧就 系 我万不经意讲俾你听，然后你万不经意地流露翻俾阿小白听。三个唔同层次，小白又会觉得最后嗰个系高兴啲。所以咧，如果你要用呢个心理角度去想令到对方高兴咧，你就要喺讲之前，你要谂清楚想用边个方法。即系话究竟系喂小白你做得好嗱。直接講啦，定還是如果我要同啊，即係要通過啊崔傑彤把口講咧，咁我要諗下啊，點樣可以令到崔傑彤 講翻俾佢聽？ 點樣講啊？ 係，唔係講唔講翻俾佢聽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我好口密嘅啦，個人，或者我聽完之後遊魂嘅，我唔記得咗。 如果崔傑彤係好口密嘅，或者真係遊魂，咁鐘哥你咪達唔到個目的 咯？唔需要啊，冇問題㗎。 中間斷咗， 斷咗啦呀！ 因為我已經唔會同啊崔傑彤講關於你嘅嘢啦，因為佢咁口密，你都唔會講㗎啦。所以你講之前你要揾一個。即系我哋成日都话 有个对象 系好疏嘅系嘛， 我哋叫做你身边必定有个喇叭筒嘅。你有啲咩想叫做新闻发布呢你要专系讲俾嗰个人听，因为佢就自然帮你将啲消息散出去嘅。口密嗰啲咧，你千祈唔好同佢讲呢啲嘢。 喂，但系喇叭筒有另外一个惊，你惊佢加盐加醋。 唔紧要啊。唔紧要嘅，你凡事咧，你都预咗，你出嚟嗰个效果咧系会倍升噶嘛。如果你赞佢，你咪啊小白做得好。咁你讲咁呢个态度就得㗎啦。跟住佢就话哇你知唔知呀钟哥话你做得好好啊。又或者系调返转头哇真系阿 O 真系做得好差。跟住话哇钟哥弹到阿 O 一动都冇啊。即系佢自然会加盐加醋。 会升喎 会升㗎嘛。 所以人哋听返嚟嗰啲呢都未必系真。但阿钟哥讲得好嘅就系如果调返转呢即系赞美你就觉得听到第三者嘅口中讚咧，你就會覺得件事真啲啊，或者多啲人知道啲。咁如果講你衰嘢啦，你寧願係嗰個人直接同你講啊，定係第三者同你講，你會相信多啲咧？ 好啊， 好問題係嘛？ 好問題啊， 係啊，即係譬如我行街，鐘哥同我講，你男朋友拖住第二個，攬攬錫錫，定係你男朋友直接同你講？我今日同咗个女仔出去食饭啦，咁样你会觉得边个系真确啲咧？咁样 嗱，咁当然啦，呢啲衰嘢你系觉得，如果系直接同你讲，你个伤害性系细啲。 系 如果即系兜兜揾另外一个人个渠道讲翻转头咧，又系话 全世界都 揚曬啦， 我唔知喎、啊，咁又係梗係呢個係會傷心啲，或者係嬲老啲啊。 係，所以呢一個咧就係靠第三者把口咧達到嘅一啲目的。咁所以喺一啲商品上面咧，其實都有用到呢個所謂嘅温莎效應嘅、 嗯， 就係、是、叫做揾一啲實際嘅用家、 嗯， 或者其實唔係廣告商自己去到同你講話啊，我哋嘅產品有幾好，透過第三者一啲可能係而家嘅 KOL 啦，或者係以前咧。好興咪有線稿嘅，即係揾啲素人嚟同你講啊，我用完呢隻眼霜咧，又真係黑眼圈就淡咗咁樣。咁呢一啲咧，反而就會令到啲顧客覺得，咦，好似又真係、哦，即係唔係直接，因為佢會覺得，咁你係即係嗰個產品嘅製造商，你梗係講到去賣花賺花香噶啦，咁樣就冇咁相信嘅。但係透過第三者把口，即係譬如有時候我哋享樂時代分享嗰啲，即係話啊個維他命 C 好喎、哦、咁樣，咁你聽眾都会问吓边只啊咁样，即系佢会觉得我哋唔系收钱做嘢、嗯，然后咧又会觉得哦，佢真系试咗，然后去 先至介绍， 系啦，去评论嗰样嘢嘅，咁、哦、呢个就系温莎。 呢个咧都啱，即系譬如喺揾一啲新嘅餐厅嘅时候咧、嗯，通常问啲朋友咧，你就会相信嗰个朋友到底佢食过啲乜嘢啊，然后就去佢试嘅地方， 嗯、 你唔会咧就系立乱咧就系自己试一间或者揾一啲唔系好信得过、唔系好可靠嘅网上嘅嘢，就相信佢就供入去嘅。 嗯 即係始終都係一種咧，就係叫做聽完人試過，叫做小道消息又好，嗯、或者問完攞料攞 tips， 嗰啲人啊，中意相信 嘅、 哦。 好啦，咁而家譬如阿崔傑同今日咧踢爆曬呢啲背後嘅陰謀。 即係平時鍾哥同我講嘅嘢，其實佢有目的㗎。 背後有曬呢啲咁嘅盤算啦。如果而家咁樣，你哋知道曬後邊，我哋叫做個遊戲規則係咁樣。 係 啊， 你仲信唔信人哋讚你哋 我信， 都照信， 开心啊嘛， 都照信啊， 开心啊！ 这个时候就选择咯。嗱，第一我听完，譬如都系头先第一个 case 啦、 嗯， 钟哥喺崔杰同面前赞我嘅，跟、嗯、住我又听到啦、嗯。即系就算我知道钟哥可能系特登同阿崔杰同讲赞我嘅，但我听翻嚟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咦，我都有一种开心嘅感觉、啊，即系都唔会话因为知道咗个游戏规则而减却咗我嗰个兴奋嘅程度。 嗱、嗯，这个当然咧就系呢个最表面嘅我哋咁样功效啦、嗯。好啦，我又调转。再深入去探讨呢一样嘢， 点咧？ 好简单地，如果你听到有人直接同你讲赞你，即系譬如崔杰同你做得好，真系做得好， 嗯， 咁啊讲完啦，我直接赞你， 系。 跟住有一日你同阿小白食饭嘅时候，小白话：，哇，阿钟哥弹你弹到无伦啊，咁样 ， 你会信边句啊？你会信我直接同你讲嗰句、哦，还是你系信阿小白同你讲、嗯、阿钟哥去话你嗰句啊？你会信边句？ 哇！你俾啲时间我谂下。 咁不如我答先 一首歌嘅时间。 你答先，你答先。 如果系我嘅话咧、嗯，我就会信阿钟哥直接赞我嗰句。 点解咧？ 因为第一、大家都合作啦，系钟哥直接赞我嘅，我梗系信佢啦。 嗱，咪先？但系你正话之前讲嗰个就系话，原来兜一个圈赞，你会开心 啲。因为大家本身嗰个系 positive 嘅答案啊嘛，咁、我就选择我相信边一种嘅 positive，、即系边一种嘅正向嘅答案。嗯、但如果系譬如钟哥直接赞我系正向嘅、但如果听翻崔杰同翻嚟嗰个，喂，好负面噶、哦。咁我梗系选择钟哥直接赞我嗰个先啦，系咪先？ 即系你从自己嗰个开心嘅角度， 从开心 取决于相信边， 甚至乎同嗰个信任嘅程度，我觉得就会选择上钟哥先，因为我觉得突然之间有人赞我，喺、当面赞完我钟哥，但系崔杰同可能隔两日同喺度讲话，喂，钟哥弹我弹得好， 钟哥可以系一个好假嘅人嚟嘅， 系啊，可以系、啊，直头系添 嗱，所以咧。最后取决于咩呢、就是讲呢两番说话嗰个人，你觉得佢嘅性格系点啦？即系我不嬲觉得，钟哥好假嘅，赞我都系假嘅咁、样。咁可能其实佢就算我听唔到小白嘅复述啊，我都会即系打咗个折扣啦，系咪先？但系调翻转，如果嚟说三道四嘅人，即系譬如当系小白咁样啦，佢不嬲个底都唔好噶啦，成日都讲啲流料啊、假嘢啊、搬弄是非嘅，咁我梗系唔信佢啦。所以到讲到最尾都系睇人咯。 都系嘅。不过咧，即系都系嗰句，当大家知道咗崔杰同今日讲呢一样嘢之后，以后大家人哋喺你面前赞你又好，或者喺人系通过其他人面前赞你都好，你都要谂清楚，信唔信得过？ 你见面啦，你见面啦，我望住你嗰对眼啊，而家 好望啊！ 全盘倾吐故事，想听你讲坦白就无限。 11分听紧有 Serena 嘅旋转 with me 啊，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79%。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经常咧都会睇到啲新闻报道咧，就系话咧可能某一区咧就出现咗好多违例泊车嘅情况啦，就好似11月头咧，就 某一区。有邊一區冇啊？ 某一區冇啊，都好奇怪。 真係啊，真係普遍得咁緊要咩？ 係噶。 你冇講幾句添啊？出唔到呢個門口啊！ 因為我唔 你都唔知仕途幾艱險啊！ 因為我唔揸車咧，咁我就冇呢個泊車嘅煩惱咯。即係通常我就去到嗰個位置就落車啦。咁我唔知道你架車點泊噶嘛？ 咁你泊下咯，又走啦。 係啊，拜拜，唔該曬你。 講得口強啊，你真係。 唔係，咁我終有一日，如果我去變成駕駛人士嘅時候，我會遭到自己講呢句説話嘅抱歉。 我哋揾位泊啊啦，違例泊啊啦。 但係咪真係難成咁樣啊？如果喺香港泊車，即係如果我去商場泊車， 好難好難，因為好簡單嘅。車位少過車嘛，即係好簡單。車位少過車，你就永遠都係難揾位㗎啦。 咁再人性啲咁講，就真係有時某啲地方泊車又真係好鬼貴嘅。 我就算撇開價錢唔講啦，即係我10万未開頭，撇開價錢講，你都未必揾到個位。 要等咯，有時即係譬如你禮拜六日嗰啲某啲地方，就真係一定要等。 特別一啲大型商場啊，即係就算你有錢啊，你未必有個位俾你泊。即係如果你當然講緊時租嗰啲，你話我月租咗，你冇得講真係兜個蛇餅，啲車喺度排緊到入閘。即係就算我哋附近嗰個大型商場，有陣時都要等，唔係啊嘛，就係、是、要等。 如果你呢個情況就係等啦，即係入都未入到去啦。咁如果入咗去，咪就一定係會揾到個位㗎啦。通常而家嘅制度係咪咁㗎？ 理論上，如果而家好多嘢智能化咗㗎啦嘛，佢有曬嗰啲 CCTV 度影曬，即係如果譬如話佢有10个位剩，咁佢咪叫門口嗰度嗰個secure就開10架車入咯。咁理論上。俾得你入就應該有位嘅， 但係嗰個駕駛人士就唔知道個位喺邊嘅，你要自己慢慢揾嘅。 這個我唔係好敢肯定。如果以我而家嘅接觸咧，應該係要自己揾啦。但係好似話有啲商場咧，你可以 download 佢哋個 apps 咧，就話俾你聽你個位，即係邊度邊度而家係吉咗嘅，咁你就可以去直接去嗰度啦。但係呢個 幾方便喎。如果 係 咁嘅話，如果真係有呢啲咁嘅程式咧，相信就唔會發生我以下講嘅呢一件事情啦。因為咧有一架電單車咧就喺台灣嚟嘅，咁佢都同樣同香港一樣咧就出現咗個問題，就係佢真係揾唔到一個泊車位。咁但係咧佢又顯示嗱，佢放到入去同一个道理啦，喺商场入边佢系有位泊嘅， 放得入去应该有啦。 系啦，但系佢就真系揾来揾去都揾唔到一个可以摆低架车嘅位置。 佢电单车啫，应该佢系唔会有其他车泊咗个位啊。 第一件事啊，电单车点解仲要花钱入停车 场？或者人哋觉得泊高 唔啱嘅，系啦。 电单车都应该泊入停车场。 系啦， 咁佢即系可能喺嗰个位活动啦，咁样觉得泊入去啦，咁我哋入咗去之后咧，咁啊搵通常啲车位咧就喺我呢啲唔系驾驶人士唔泊开车嘅咧，我点样去界定嗰个系车位咧？就系、是、通常一条条线框住噶嘛， 有分颜色噶，小心啲啊！ 有颜色噶， 有颜色噶，即系通常唔同。顏色即係有啲就係時租就可能係白色，如果係月租咧就黃色，你唔好時租拍咗月租格嗰啲咁。 鎖你車啊！ 咁嚴重 真係㗎，係啊！ 嗱、我唔識分啦，咁我就覺得應該係一個空格啦咁。好啊，嗱，網上見到呢張圖片咧，我第一個時間第一個反應咧，我未辨別到佢個問題喺邊度，因為咧肉眼所見咧，佢的而且確咧係拍喺一個嘅格仔入邊嘅。 冇嘢啊！ 咁但係咧。跟住望真啲，這個格仔好似有啲唔對路，好似有啲唔對路喎，點解？我到底兩個點解閃得咁緊要咧？ 好無聊啊！嗱，呢個係咪 get 嚟㗎？ 佢搞笑啫，係嘛？即係拍低影張相啫嘛。 唔係嗱，因為呢一張相咧，唔係車主自己發布㗎。是有一个人行过发觉咦条路行不到。 林伯你自己讲究呢架车泊咗边度先。 佢泊咗喺停车场 个地下写住出口个口字嗰个框入边。 系 呢个真系好好，我都觉得几有趣，因为佢有个出口两个字啊。咁如果大家都识睇中文字啊，出口个口字咧，就好似一个四方框咁 啊。但系再加上咧喺地下嗰啲字咧，都会 拉 长， 系啦， 咁所以个口字就变咗个长 方框啦， 好似个停车位。咁即系呢个电单车司机就误以为呢个长方口啊， 系啦，就 系、 是、嗰个 停车位。嗱，因为咧，如果你揸私家车，你就唔会觉得系，因为你嘅私家车 爬唔落啊嘛， 爬唔落噶嘛。 系， 但电单车真系 top top。 系啊，佢啱啱好，真系好似货电单车嘅 size 同埋嗰个形状，因为长方形啱啱凹得落。 但佢其实挡住咗成条路噶咯，已经。 所以就系俾人哋影咗上网，喂，有冇搞错？你拍正喺路中心，人哋嗰出口位系净要俾人哋啲车出噶嘛？ 呢架电单车嗰个司机，佢够胆拍喺度咧，即系佢唔即系。首先佢應該真係以為嗰個係位啦，佢冇理由以為嗰、那個冇理由專登玩嘢個牌喺嗰度啦，冇理由啦。好啦，咁佢擔心佢自己嗰架車咧，佢翻嚟嘅時候已經冇咗。 點啊？俾人搬開咗？ 梗係啦，大佬。 其實一定搬啊！你擺正喺路中心，同埋頭先阿崔傑同都講啦，如果你其實如果拍錯位咧，真係會俾人鎖車噶嘛。 嗱，咁啊講開鎖車咧，即係有好多，譬如話特別咧，即係阿白元浩又讲阿白元浩，即系嗰啲住喺村屋咧，我试过曾经我见过咧，就系嗰啲人唔生性，可能唔系住喺嗰条村，嗰个将架车泊咗喺垃圾房附近，因为冇位噶嘛。好啦，跟住咧，我朋友话：，喂，我一次见到架车咧，抌抌框，俾人用啲垃圾桶围住，即系嗰啲成个桶咁高啲垃圾桶咧围咗架车。 呢个报复式嚟 嘅，系啦，因为佢话。你拍咗一啲唔應該拍嘅位置，因為嗰啲冇劃位嘅嘛，村屋，跟住佢又唔會爆你玻璃，又唔會鎖你車， 又唔留張紙仔俾你， 又唔留張紙仔俾你，我就將所有嗰啲可能即係垃圾房附近咪好多垃圾桶嘅，抌抌框兜住佢架車兩個圈，跟住話你自己走咯。你自己走，你就要搬到啲垃圾桶，你先至走到咯。如果唔系，你等一等听朝咯。即系呢一招又好强横，所以大家泊车小心啲。 系呢、這个真系要睇啊、嗯！因为如果真系泊错咗咧，后果系不堪设想嘅。 系啊， 有即系好多唔同嘅方法噶，会有。好啦，室外气温而家23度，相对湿度78%，就嚟到早上9点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24日是一年的第328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37日。1969年11月24号恒生指数正式向外发布。1964年时任恒生银行研究部负责人关时光受恒生银行董事长何善行所托，创制恒生指数，选出33间上市公司股票为成分股，最初只是被银行内部参阅。恒生指数一直引用为反映香港股票市场的重要指标。推出初期，恒指每日报价一次，直到2013年4月加速到每2秒报价。刚开始的时候，恒生指数报150点，最高曾经超越33000点。11月24号出生的朋友充满活力，善于社交，希望得到别人认同，不会逃避问题，拥有面对真实问题的觉悟。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瞬息万变，充满未知数的股票市场，会不会是配合你性格的最佳选择？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每日会用很多不同的数字告诉自己听我们身处的位置，到底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些位置，所以反映出这些数字，还是系我哋已经盲目被呢啲数字控制？ 车龙都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对出。喺港岛红棉路上山近住麦当劳道嘅坏车拖走咗，而家红棉路上山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 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就多车，龙尾在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进景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行政长官将于11月25日发表施政报告，市民当日可以到 policyaddress.gov.hk。收睇行政长官的发言及记者会直播。施政报告全文、撮要单张和其他相关资料亦会在行政长官发言后上载至网页。为减少社交接触，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9:06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昨日港股表现先啦。虽然疫情第四波杀到，但市场的资金未见恐慌，港股昨日高开208点之后都创了四个月的高位，其后反复回吐，都是一些获利盘来的。最后恒指都有得升，升34点受惠这个科指认股证上市，科技股受捧，小米股价创新高，收升 8% 是最好表现的蓝筹股。顺带一提，小米今天出业绩，究竟可不可以小米变大米呢？阿欧就觉得最紧要大家都得米。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泣いていいんだよ。そんな一言に。 日本 3D 动画电影《哆啦 A 梦 Stand by Me》第二集在日本上映，主题歌曲找到菅田将晖唱出《红荔枝》。来同小时候的大雄一起面对问题，由哆啦 A 梦去到帮手，用不同法宝解决疑难。日本蓝榜推介的歌曲，菅田将晖唱出一种又一种的情感，《荔枝彩虹》。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崔洁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的力量大好多。 早晨，早晨，李嘉仁医生。 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啊，早晨啊。 系啊，今日麻烦你同我哋倾下关于抗疫嘅嘢少少啊。 啊，冇错，冇问题。嗱，首先抗疫咧，呢排个个都好惊啊，唔使惊啊，处变不惊，定啲嚟。咁啊，首先我想再讲一讲今日幼儿嘅问题。幼儿咧，我哋呢排成日讲，哎呀，有冇流感针打啊咁样。嗱，流感针咧，通常正式嚟讲，两岁以后嘅效果就好啲。咁虽然话六个月以上就可以打流感针，但系最好嘅效果咧系两岁以后。咁如果佢除非佢一出世啲气管有好有问题啊嗰啲咁样咧，就可能系六个月以后就可以打啊。不过咧，如果冇乜事咧，迟啲打都唔紧要。好啦，但系引申一个问题咧，而家就系我哋见到喺街度有啲 B B 都戴埋口罩啊，戴个面具啊咁样样。 嗱，呢样嘢就好，即系要探讨下啦。嗱，虽然我哋话啊，美国有好多言论好得意啊，但系咧喺呢个面罩问题啊，但系呢个所谓口罩问题咧，呢、這个咧就佢哋有好多研究啦。 嗯， 嗱，究竟两岁以下需唔需要戴口罩呢？ 系、哦，需唔需要呢医生？ 嗱，第一件事咧，小朋友越细个嘅咧，啊，一两个月嗰啲梗系唔戴住啦。 嗯， 啊，点解咧？好细嘅小朋友咧，系个危险性。 嗯， 点样危险呢？譬如佢突然间一呕啊，一咳啊，咁样好多口水喷咗出嚟。如果好细嘅小朋友咧，呢一塊咁嘅面罩啦，呢一塊咁嘅口罩咧，就好似一塊棉胎，揞住佢个鼻，揞住佢个口，佢唞唔到气嘅，反而可能会窒息嘅。 系 啊，所以呢个咧系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另外咧，佢哋系嗰个气管细啊，呼吸量唔大啊。咁如果你话要隔一层，隔住个口罩嚟唞气咧，呢个咧就系唔系容易，系有辛苦嘅。但系好细嘅小朋友咧，佢又唔可以话俾 Kitty 姨姨听，哎呀，我唞唔到气啊咁样。 嗯， 点搞啊？又系危险，又系唞气问题。 系 咁啊，仲有啦，譬如佢根本好细个啊，六个月以下，佢都唔舒服，佢冇辦法自己掹咗個口罩，咁又係唔掂啦。咁所以喺呢、這個美國疾控中心嗰啲呢，佢哋話唔該兩歲以下就不要戴口罩。 咁但係點樣去防呢個病毒呢？咁就完全唔帶佢出街啦。 係啦，啊嗱，呢一個呢又係好特別啦。嗱，因為呢第一件事喺屋企先。 嗯， 屋企时如果你系一个细嘅细路仔，啊，两岁以下咁样咧，大人自己嘅本身个人卫生要做得好啲啦，要勤洗手啦。咁啊，仲有譬如要整奶樽啊，预备奶樽啊，或者喂哺母乳嘅话咧，唔该你真系要清洁你双手，避免将啲病菌病毒惹到佢啦。啊，即系唔好掂佢住，我洗咗手先。尤其出完街翻到嚟咧，啊，就一定要做好啲。咁啊，仲有如果你哋唔舒服，屋企人唔舒服咧，唔该戴口罩。 嗯。 啊，仲有啊，如果系有啲屋企人、其他朋友嚟探你咧，问清楚你哋有冇人病先。 嗯。 有病咧，唔该，多谢你啦。啊，以后有机会再嚟，唔好即系。找啲咁嘅危险嘅嘢做啦。 嗱，你医生啊，唔好意思啊，嗱，想问一问咧，嗱，咁当然咧，我哋尽量去保护嗰、那个，譬如两岁以下嘅小朋友。但系两岁以下嘅小朋友喺呢段期间系咪唔应该出街咧？ 嗱，唔出街咧就要睇睇个客观嘅环境啦。 嗯， 好啦，譬如喺外国咧就容易啲，外国啲屋企大啊，可能又有花园啊咁样，自成一角。 系。 咁但係如果真係要出街嘅话呢，最好就唔好去太多人嘅地方啦。 嗯。 啊，你去超市啊，好多人排队一起买嘢啊咁样。呢啲较为高危嘅地方。啊，但係呢，就如果你係单身家庭咁点样呢，啊，呢、這个又系一个问题。 嗯。 不过当然我哋只希望保持呢个社交距离啦。1.5 米啦点都。咁希望咧就減低傳染嘅風險。好啦，如果佢係戴口罩嘅話咧，口罩小朋友嚟講啊，尤其一歲以下咧，好抗拒嘅，佢唔中意戴任何嘢喺塊面度，搞到佢個鼻哥，搞到佢嘅口咧，佢係好唔中意嘅，喺度喊抗議啊！再大啲咁多，你可以1、2、3，一手就稱走嗰、那個。口罩啦，咁又系变咗冇乜用。 嗯， 好啊，咁唯有咧喺开始嗰时候，如果你真系要训练啲小朋友咧，如果大啲咁多啦，去氹佢，咦，大人又带，你又带，玩下，一路慢慢教佢识画嘢嗰啲咧，小朋友咧有啲都抗拒，即系大啲嘅小朋友抗拒咧，就教佢喺个口罩度画公仔啊，油颜色啊咁样啊，系嘛啊，画个钟哥嘅样喺度啊，咁样啊，几得意啊，咁样系嘛，咁啊 是要哄他一路训练他怎样样可以戴口罩、好像好玩咁样嘅。咁所以你见到有啲好细嘅小朋友呢佢都好正经咁戴咗口罩。我相信啲父母呢都係已经晒即係好多心机啦。 花咗好多心机。我都之前听我啲朋友讲呢即係屋企个小朋友係两三岁咁样啦。唔肯戴佢话搞咗好耐但又要即係要带佢出街冇办法。咁佢真係搞咗劲耐又喊呀咁样。咁原来都有好多方法。 是要但是要试但是没有保证一定得的。好啦但如果真的口罩不得呢就找些东西遮住啦。就好像现在有顶帽啊咁有些、胶遮住。 哦、 有呢都好过冇。 嗯、 啊。譬如你真的要推 BB 车出街啊咁好多啦而家都有啲、好似透明啲雨褛咁样啦。 嗯。 遮实佢呢希望减低外来嘅、灰尘啊病菌啊嗰啲咁样。有一个咁样嘅 cover 呢都个冇。 嗯、 好啦如果真係冇啊点样呢有啲 BB 车呢就好似有个人棚咁样、但佢又唔係全塊胶你放低啲都好过冇。 嗯。 啊、即係呢啲呢唯有出街嘅嘢我又冇车咁啊点啊。 係囉、 啊。唯有呢嗱我哋好多而家呢係孭住个 BB。我哋嘅年代就咩喺后面嘅啫，而家啲年代咧就唔能咩前边 啊， 但系咩前边都有两个方法嘅，第一就向出边，一系向入啦，咁就唯有将个 B B 咧就向住自己啦，啊咁啊，咁啊即系尽量减少佢正面啊，啊系有啲乜嘢病菌病毒嘅。撞过嚟啦！ 我幻想紧你将佢向出嘅时候咧，所有嘢都系佢帮你挡晒喺个身后嗰度，要向翻埋嚟自己。 而家好多嘅孭带就系将个 B B 放喺前面， 系 佢面对面对将来。 佢可以睇到前面开心啊嘛，但系而家都系冇啦，向翻自己好似好啲。 系啦，咁所以话 B B 口罩咧，系唔系净系话供应嘅问题啊？佢成果有几多啊？主要咧就系安全。 嗯、 如果佢系唔安全嘅话，佢会窒息啊咁嘅话咧，咁你真系唔好戴啦。咁、唯有用其他方法系避免。咁啊，当然最简单一样嘢，唔好同佢出咁多街啦，唔好同佢去人多嘅地方啦，系嘛？呢啲冚唪唥都系可以做嘅嘢。咁但系我哋咧都系要祈求上天咧，唉，放过我哋啦。 系啊，咁但系而家都话即系叫做疫苗嗰方面嘅进展咧，都系偏向于正面嘅。 系嗱，疫苗正面咧，但系我即系只希望话唔好话咁大希望完全喺晒疫苗方面。 嗯， 啊，因为疫苗咧真系太新啦，究竟保护到几耐咧？ 又未知道。 系啊，真系未知。嗰、那个有冇副作用咧？又系未知。个个都话自己得嘅。啊、你究竟信哪隻呢、同時的供應的問題不要因為這個疫苗的供應的問題呢 又引起社會爭端、國與國之間的爭端這些就是真的很痛苦、富裕國家有貧窮國家沒有又是這個世界是又不公平又看到了不過我們盡量做好自己的健康做好自己的个人卫生呢就希望避免到的。好啦在这个又是讲返这个幼儿的问题啦。嗱 ,BB 仔便秘好常见问题。哎呀个 BB 呢大便好硬啊屙唔到啊又喊啊性又先屙到啊咁样。嗱我哋好多年代嚟讲这个便秘呢根本就好常见的 ,10% 的小朋友呢有便秘的。以前的一坊间的讲法呢就是有时呢他喝的水不够啊又或者吃的纤维啊那些不够。咁 BB 根本咁小个只是喝奶啫。怎样养吃菜啊吃什么呢但是呢亦都有不同的奶粉如果是吃奶粉的话咁就係有啲呢就蛋白質高啲呢就難屙啲嘅。咁另外但如果係食母乳嘅呢冇得講啦最好嘅嘢啦。咁但係呢亦都有研究啊究竟係咪真嘅先。係、我哋成日講話小纖維就便秘啦。 嗱，呢個法國咧，而家有啲好大型研究咧，就發覺並不是這樣。 哦，即係個原因唔係因為小纖維。 係啦，因為佢哋咧做啲研究，睇翻啲孖仔孖女，即係如果係一個胎盤嘅，同嗰啲兩個嘅兩個胎盤嘅，咁有好多嘅研究咧，咁就發覺咧，唔係話真係少食呢、這個食物嘅纖維引致到佢便秘，好多時候一個遺傳嘅因素咧係有影響嘅。一出世冇幾耐咧，佢連乜嘢嘢其他食物都未曾食咧，已經便秘啦。咁另外一個通常啲父母驚咧就係、是，哎呀咁細個俾啲幫大便嘅藥佢食咧，咁會唔會搞到佢條腸好爛啊？以後都唔肯屙啊？嗱，呢個係一個錯誤嘅想法嚟嘅。係。咁而家咧最近一個好大型研究咧就發覺咧，如果你係一好細個已經大便好硬好難屙啦， 嚇 咁啊應該咧早啲睇醫生。係、醫生咧亦都唔怕俾啲軟化大便的藥佢食，嗱呢啲咧，即係唔係話真係要通便啊？個腸好痛啊嗰啲，等你腸等你大便軟化啲咁得，容易啲屙出嚟，這個、呢個咧係唔使驚嘅，即係唔係話哎呀食咗之後就好似阿崔潔彤咁懶啦， 即係靠咗佢啦，自己唔使喐啦。但李醫生，我想問一下，如果咧即係一出世已經係咁樣啦，咁啊可以靠用一啲藥物去到幫手啦，咁慢慢人大個咗，即係吸收咗其他營養啊，或者食咗其他嘢啊，啲生活即係慢慢漸長嘅時候咧，會唔會呢個情況有好轉咧？自己 我哋希望有好轉嘅。我哋講如果B B 一出世就便秘咧，嗰啲就可能有其他嘅問題，嚇、會唔會個先天性啊，嗰、那個直腸嗰度窄咗啊，之類之類，所以一出世就便秘咧，就真係要睇睇醫生先。我哋講係大大下發覺佢好難屙嗰頂，係嗰啲好極端咁樣。咁我哋希望咧，如果佢有便秘嘅問題，早啲睇醫生，唔怕食藥。因為食菜當然我哋希望小朋友食啦、但再大啲小朋友你嗌佢食菜就好痛苦嘅，因為菜冇味啊嘛，唔香啊嘛。 我明白，我到而家都係咁覺得。 嗱，呢個逼唔到嘅，小朋友唔食嗰啲嘢逼唔到嘅。但係咧，如果你真係要需要食藥嘅話咧，你就唔使驚嚇。而家就係咁研究咗出嚟咧。就話如果你好細個已經有便秘嘅話咧，係可能咧就係、以後咧你唔中意食呢啲纖維嘅，好得意啊！因為咧唔好睇小便秘，便秘咧就令到你個以後個即係食慾減少嘅，成日呢樣唔食嗰樣唔食。咁啊，亦都影響嗰個心理健康嘅。好多時候咧，因為變到咧就係啲父母，哎，你仲唔食咁樣？咁變咗細路仔咧，即係變咗家庭嘅和諧咧，亦都有問題嘅。 都 係。所以話真係不可以睇少。 所以咧，小朋友都真係要花好多心神去照顧啊，任何一方面都係。好，今日唔該曬你家醫生先。 唔該曬李醫生，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加上画面，成就一段段永恒的记忆。 苦海翻起爱恨， 音乐再起，温暖依旧。 我会与你抱拥，雨再降也当吹吹风。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嘅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好，早晨啊 ，Kitty。 喂，早晨啊 ，Kitty。 系，咁啊喺度咧，有 Kitty 咧同埋小白喺度，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咧？ 嗱，今晚咧八点钟咧就有呢、這、一个4:31啦，咁但係咧未到八点嘅时候咧，就有一个直播可以俾大家睇嘅，咁佢咧就会喺呢个3:30咧就会有直播啊，咁咧就出席嘅朋友咧就有民建联嘅副秘书长观塘区嘅议员啊，颜文宇，同埋咧就系、是、社民联外务副主席。沙田區議員岑子傑啊，咁咧佢呢個區議員咧就會講有咩問題咧，就係、是、區議會一年咩玩法？咁大家都知啦，大家呢輪咧嗰個著眼點咧就去咗區議會度，原因咧就係、是、我哋嘅立法會咧都出咗好多嘅唔同問題啊嘛，嚇、咁咧就有啲就話唔合資格啊，又變咗咧就冇得做啊咁樣，咁但係呢啲事咧。大家就会想喂会不会进一步发展在区议会身上呢咁样。咁而家呢有好多呢即係民政专员呢以前就同呢个区议会合作无间啦。但係经常呢就以呢、這、一个区议会条例指呢个讨论事项呢不符职能为理由呢就试个离场。离场几次呢一年里面係离场70次。 哇。 对喔即係话哎唔玩啦哎你而家讲啲嘢我唔啱唔啱讲嘅咁样。咁、究竟呢个区议会又点样玩落去呢咁、我今晚呢就可以睇下啦。咁去到日常8:30呢就区区小节呢就会讲下慈云山嘅云华街同埋旭华街呢区内面呢就係、是、呢个主要的道路啊，其实我都好驚嘅，即係每次呢上慈云山上唔驚啊，落嘅时候呢都驚驚青青嘅。 你上慈云山做咩啊？ 冇啊，有时走上去普渡慈航啊，有时呢就上去，即係你总有啲活动呢可能要去慈云山㗎嘛。 我反而好少啊，真係好陌生啊，呢个地方。 佢嗰区对我嚟讲都系算系少去嘅一区嚟㗎。通常我系行完山之后落去就喺慈云山走，咁我先会落到慈云山。 係啊，咁慈云山呢讲嗰条斜路咧都好斜下噶，咁 啊 你知啦，有阵时啲行人咧，唔知点解咧住喺嗰区嘅人咧，系特别唔守交通规则噶， 因为佢觉得佢熟晒啦嘛， 系啊，屋企嚟噶嘛，咁啊经常咧就可能喺呢啲地方度发生意外啊咁样，咁啊睇下啦。咁另外咧就阿卡啦，咁啊大家都关心佢，即系嗰次就俾只狗狗咬亲啦，咁但系咧佢咧就作为一个跳舞女子组合嘅 leader 咁喺2019年推出佢嘅个人单曲喎，咁我个人单曲好正个名叫你在听吗？喂，你系咪听紧噶？ 系啊， 听紧。 咁究竟咧佢呢个有啲咩新动向咧？咁大家可以关心一下噶。咁另外啦，咁去到9:30咧，有历史2-3事咧。今次咧就会就睇下呢个中国，即系楚汉啊，吓楚汉大家都知啦吓，楚河汉界捉棋嘅时候都见到啊。 刘邦项羽， 冇错啊，刘邦项羽啊，项羽系20多岁血气方刚，就系、是、但系就力拔山兮嘛。咁其实佢都叻嘅，喺度讲嘅时候都喺度赞自己，力拔山系气盖世 啊！ 哇，系咁即系起重机都唔使啦。但系咧，佢又遇到呢个老谋深算嘅项呢、這个刘邦啊，咁我哋当然咧已经知道咗结果系点啦，但系当时唔知咁喺乱世出英雄同埋枭雄嘅时代咧，佢哋系点样嘅咧？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又会咧就拍翻一啲疑似系点讲咧？即剧咁样嘅，唔似剧，但系有好多历史上嘅嘢咧，咁大家就可以睇下，感受一下当年嘅人啊，咁最紧要就系大家睇下个虞姬系边个做嘅啫， 呢啲都想睇，同埋次次睇到刘邦咧，佢系好叻一样嘢咧，就系揾好多人去帮手自己打仗，项羽系自己打餐懵好多时， 系啊，即系其实呢个嘢呢样嘢咧就系话。佢叫知人善任咯，即系我唔叻唔紧要，最紧要咧我可以咧有人同我一齐做嘢，咁啊同埋咧啊项羽咧，我哋就好猛争开一样嘢嘅吓，公园入去呢一个咸阳啊，又走去烧咗个皇宫啊，咁搞到好多嘢咧都冇留低啊咁样。不过佢啊应该系正常法师嚟嘅，咁但系跟住咧今晚11:00咧可以睇下啦，午夜广场历史系咁话叫。 橋上槍影夢旅人啊，係啦。咁今次咧講咩咧？呢輪我哋好中意講橋啊嘛。咁、 嗯、 上一次咧都會講咗好多中國特色嘅橋啦。咁但係咧今次咧就會講下啊西方嘅造橋啊，同埋歷史係點樣嘅。 係 咁、啊、西方嘅橋，我哋最咩橋最熟啊？ 嘅倫敦橋啦， 我 哋都唱啦。 聲橋啦， 又係喎，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刊宪公布，要求在今个月1号至23号曾经到过7间指明场所的人士，需要在今个月26号或之前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7间场所包括美孚君豪宴会厅、沙田新光宴会厅、香港仔劲爆娱乐制作公司、尖沙咀世界舞蹈家演艺总会和星河音乐室、长沙湾 Victor Young Studio 和九龙湾星辉宴会厅。政府早前亦刊宪要求到过14间指明跳舞场所的人士进行强制检测。卫生防护中心将歌舞群组的新型肺炎累积确诊人数修订为133人，其中有患者到过马会跑马地会所。马会话，跑马地会所管理层在过去两日分别接获会员通知有关4宗独立确诊个案。跑马地新会所和旧会所今日至星期四暂时关闭3日。马会话，有关人士曾经到访新会所的泳池、2楼更衣室和旧会所的绿化廊、咖啡室等地方。马会正安排曾经接触确诊者的员工进行病毒检测，并继续联络曾经接触确诊者的会员。马会又说，根据既定措施，会所设施会每小时清洁和消毒，并在每日营业时间后进行彻底清洁。医管局听日重启亚博馆社区治疗设施。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余慧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增个案急升，对医院的隔离病床带来压力，加上流感高峰将至，入院病人会增加，因此重启亚博馆的社区治疗设施会先使用1号和2号展馆，有900张病床，再按需要使用另外4个展馆，即合共可提供大约1900张病床。而重启设施服务初期，会准备200张病床，医生和护士会轮更。他说，患者年轻验血和肺片情况没有异样之后，会安排在亚博馆的社区治疗设施治疗。他以跳舞群组和最近的个案为例，患者大部分是较年轻，认为设施适合照顾有关病人。至于年纪较大的患者，会直接送往医院。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有关民主党拜登的过渡工作能够展开，但誓言会继续挑战选举结果。美国总务处去信拜登，表示承认拜登是明显的胜出者。处长麦菲说，机构准备启动正式的交接过渡进程，他又说是独立作出有关决定，过程中没有受到来自白宫的压力。总务处将向拜登一方发放$6,300,000资金作为过渡资金，准备政权交接。总务处的决定意味联邦政府承认总统特朗普败选。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表示感谢麦菲对国家的奉献和忠诚，又指对方受到威胁和骚扰。他建议联邦政府机构做必须要做的事，他自己的团队也会做同样的事，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国家的最好利益。不过他仍然会继续挑战选举结果。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早晚稍凉，周末期间天气转凉。 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59点，跌27点，成交金额12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1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46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71.4升7.4，腾讯控股581.5跌咗4.5。小米集团27.5跌1毫，比亚迪209.2，比亚迪最新是209元升10.8，中手游3.06跌2.9，友邦保险86.7跌3毫，京东集团348.4升3.8，吉利汽车24.15升7.5，中国平安88.8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2，日元104.57，瑞士法郎0.913，加元1.307，人民幣6.579，英磅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85，澳元對美元0.731，新西蘭元對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6161点，升634点。港金现价报16970元，跌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9.77美元，卖出1830.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大角咀道去澳海城方向跟着新九龙广场这一段就挤塞，排到去福泉街，长沙环道去旺角跟着大南西街一段亦都是车多，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好妹妹，我爱你啊！ 大家姐 ，I love you too。 所以我哋要照顾我哋嘅细妹白款啊！ 哎呀，大家姐、大咪姐，我哋一家人嚟噶嘛，要相亲相爱， 姊妹家要和睦共处，我哋一齐讲是非啦，拥抱拥抱 拥抱拥 抱！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udu,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香港电台第四台号召所有音乐精英参加 学界音乐厅， 无论你是玩中西乐器， 个人定是小组合奏都无人欢迎， 只要你是全职学生和持有香港身份证就可以报名。 参加者只需将演出片段上载到 YouTube，将浏览权限设定为不公开，之后将影片的连结提交到活动网页的电子报名表上面就可以了。 详情请上港台网页 rthk.hk 搜寻学界音乐厅。 截止报名日期11月30号。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嘅 Kitty。早晨啊 ，Kitty。 早晨 ，Hello。 我知道你女女系咪就嚟生日啦？ 系啊，佢系应该系23号生日。 都唔紧要嘅，补祝佢一样开心嘅啫。 系唔紧要，我琴日已经祝咗佢生日快乐啦。 系咁啊，应该有一家人一齐庆祝啦，系咪啊？ 我哋已经星期六已经食咗饭啦，因为女女去23号咧，佢要去影pre-wedding 嗰啲相啊！ 哇，咁啊好开心喎！ 系啊，我都想公布下我女女出年嘅3月27号，终于都结婚啦！ 终于，睇嚟你呢个妈咪都望到颈都长埋。 系啊，我都打咗好多次电话上嚟，都讲过，我终于我个女都结婚 了。系啊，咁啊等你高兴啦！咁啊，但系如果系咁嘅话，应该呢几个月咧就密锣紧箍，有好多嘢都要帮手筹备。 基本上佢自己已经全部嘢搞掂晒， 咁啊好叻啦，唔使你担心。 所有订嘅嘢就已经全部做好晒噶啦。 系，咁啊好啦， 期待紧到时圆满。我哋嘅 B 计划都已经出咗噶啦。 系啊，有几手准备啊，冇问题啦。到其时边个 plan 都 OK 啊，都系咁完美。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我知道你拣咗首歌想送俾女女。 系，我拣咗张伟健嗰首《身体健康》，咁我就希望全世界所有嘅人都身体健康，快啲疫情完结去，咁大家都好开心啦。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Kitty。 OK， 唔该晒，拜拜。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怨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我百岁不衰，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彻骨之痛。我会为你好好的保重，我怕病了等于失了踪，怕你嫌药味太浓，药风太重不知怎操纵。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点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 好啦，听众又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喺今个星期四啦，同埋下个星期咧都有好多靓日子啊，俾大家选择，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预约定，然后咧就同你录低你嘅 message 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催神厨房， 今日催神厨房想分享嘅咧就系叫做 Egg Muffin 啊，早餐焗蛋批。与其话系分享食谱，不如话系分享一个主食嘅 idea 啊。因为整法好简单，只系将我哋平时做早餐嘅材料。鸡蛋啊、火腿、蘑菇、洋葱等等，你鍾意嘅材料放晒入去一个 muffin 嘅焗炉盘嗰度，然后就整成一个蛋批。但係因为做法简单，变化又多，整出嚟个样又靓，所以呢个 egg muffin 係喺外国非常之受欢迎嘅早餐食谱嚟㗎。 O 同埋小白有冇听过呢个 Eggmuffin 到底系咩 咧？有啊，都有听过 喎。系啊， 诶，咁少少啊，呢一个早餐。 系啦，因为咧，即系阿 O 寻日就提醒我啦，话喂，大家咁中意睇阿轩仔嘅IG， 咁啊睇阿姐姐今日煮啲咩，不如就讲下啲 早 餐 啦。 正，我姐姐煮啲嘢就系沙粟米啊、 苹果啊、 腐乳粥啊， 嗰两条肠。乾真真啊，系啊，咁样啊，即系佢真系就咁两条肠就摆到，同埋一篤茄汁豆。 佢摆苹果都摆得好有心思，一个阵嚟嘅， 系啊，好似品神咁啊，有趣啊。小白屋企个姐姐系咪煮嘢唔会煮到咁噶？应该 唔会啩？因为早餐佢从来都冇煮过俾我啦。 因为你太早啦，实在 太早啦，你太早。唔系礼拜六日咧， 礼拜六日我自己煮嘛。 哦，我以为礼拜六日我可以有得食啦。 我煮翻俾佢，可能礼拜六日。 诶，佢都中意入厨噶嘛，小白自己。咁啊，網上面睇嗰啲相咧就開心下啦。咁但係真係要填飽肚嘅時候咧，都認真少少整嘅。咁呢次咧，我想講嗰個 egg muffin 咧，即係一個焗蛋批咧，其實就好易整，亦都冇話一定要有啲咩材料，真係好隨你喜好啊。甚至覺得係清雪櫃嘅一個好方法添。咁但係首先咧，你要有一個焗盤啦。嗰個焗盤咧就係平時你焗 muffin 一啲鬆餅咧，咁譬如一個盤佢咪有六個好似圓圈凹咗落去嘅模咁樣嘅。 冇 啦，咁其實咧，你就需要嗰冇令到你嗰一個蛋批成咗一個形嘅啫。咁有呢個之後咧，其實其他材料咧都好自由噶啦。咁我上次咧，因為每邊有三個窿窿啦，咁我就整咗兩款嘅。咁一款咧，我就係切咗啲洋葱粒啦，跟住就加咗啲蘑菇啦，咁啊落咗啲蛋落去。咁另外一邊咧就係有啲食剩咗嘅蟹肉啦，咁蟹肉啦，跟住好似加咗一啲粟米啊，或者煙肉啊。係啊，其實好好。 似班尼迪蛋，好似煮出嚟会唔会系咁咧？因为我暂时想象唔到个蛋系点嘅模样啦。muffin 嗰个模样我就谂到啦，你再加埋洋葱啊，或者你讲嘅蟹肉啊，或者一啲 bacon 丝啊咁样啦。咁但系个蛋系咩模样咧？ 嗱，个蛋咧其实咧就系你将佢打成蛋液啦，跟住倒落去你已经摆咗一啲材料碎嗰个嘅兜兜嗰度，咁然之后咧就摆落焗炉焗啦。我嗰个嘅焗模咧，因为就唔系圆形嘅，系花花形嘅，咁所以我焗出嚟咧就好似一个。花花型嘅蛋批咁樣， 其實市面上都好多呢類型嘅帽嘅喎，即係你中意公仔嘅有一大扎公仔嘅帽。 係啊，咁如果圓形咧，佢深啲咧，你切落去就真係好似一個鬆餅咁，但係其實佢就係一個蛋嘅蛋餅咯。 好似我望落去啲相都幾 好食啊， 都 OK， 其實都係嗰啲材料啫嘛，即係早餐嘅材料，蛋啊、煙肉啊、芝士啊，總之你有啲咩就擺落去，然之後就一次過就懟入個焗爐嗰度焗咗去。 攞翻嚟啊！ 攞翻 早餐， 佢攞翻嚟，凍曬喎， 咁難得。 我以為你想講啲咩？攞翻嚟啊！ 咁啊，咁難得嗱 ，Brownie 又話唔攞 ，Brownie 攞， 攞 記得咗啫。 十日啦，擺咗發毛啦，你都唔攞翻嚟， 生埋姑姑出嚟 啊！你睇下鐘哥，等到頭髮都白咗啦。 佢食咗第一轉啊！ 佢食咗第一轉，冇話唔想食第二同埋第三轉噶嘛。 咁你又啱。 你呢個蟹餅唔係蟹餅，可而家加咗蟹肉元素，即刻覺得似蟹餅，係啊，叫做。egg muffin 啊， 我觉得可以试下， 可以试啊。同埋头先听阿崔启同讲咧，其实个整法真系好容易。你最紧要就系买个模，你自己中意个模，然后倒啲蛋浆入去，你睇下清雪柜嘅，你有咩你咪摆入去咯。 嗱，小白你都煮嘢食，不如你挑战一下佢啦。你煮你， 不如你带翻嚟， 你快过佢，你快过佢啊！真系 佢系个乞求食物啊！你带 乞求食物啊！你朝头早画晒咗一个， 买俾佢啦，不如朝头早 买俾你， 买又唔同喎。 系点解咧？ 煮出嚟有一份爱心喺 度。唔系你唔明啊，都系嗰。 咩叫爱心早餐？爱心早餐 即刻焗起同带到翻嚟，你有得食嘅时候已经系两件事。 即刻焗起同你热住，热住又会令到佢嗰个皮又硬咗干咗。 唔紧要，正所谓千里送鹅毛，你就算啊， 千里送 egg muffin 啊呢个 系你攞啲嘢翻嚟，我觉得唔好食。我都会话好食， 唔会唔好食嘅。 以我个人咁好口， 咁即系之前你话好食嗰啲系假噶啦， 唔系我真心嘅。 唔系你要明白，佢崔神厨房作为一个厨师，佢一种坚持嘅，希望将最美味嘅食物摆喺你面前。 你上嚟我度，上嚟我度。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OK。 我的享乐时代。 琴日咧嗱，听咗钟哥你嘅享乐时代，学咗一样嘢 咩啊？ 就系讲之前讲一句，今日我讲嘅嘢会好闷， 我是由心发出来，我怕大家听到我昨天那些会睡觉、啊。 不会啦，但这个小心一点、啊。多数呢是觉得不闷才可以这样讲，等人家有个落差。但如果真的闷的话，你就真的不要这样开个头啦。 好，那我收回。 即是闷的，其实是坚闷、啊。 我觉得因人而异啦，我自己就觉得不闷的，如果又怎会在当中享受到过中的乐趣呢？嗱、我问下两位先，你哋中唔中意捉棋噶？ 年青嘅时候我都系棋艺学会嘅会员。 你 系 捉咩棋啊？ 系 苹果棋。 你要知道中学嘅棋艺学会咧，样样棋都有得捉。 我好犀利，即系嗰啲象棋啊、黑白棋啊、国际象棋、啊、 斗兽棋、飞行棋、波子棋都有嘅。 哦， 即系所谓棋艺学会啊嘛，嗰样都有啦。咁当然啦，中学初中时代，佢哋主打就系国际象棋嘅，即系好似而家嗰个电视剧咁样，主打就系嗰啲。 其实我想话咧，我中学嘅时候咧都有参加过棋艺学会，但系个问题系我嗰阵时入去嘅心态咧，就系因为我所有棋都唔识捉。我谂住俾学嘅， 唔系咁啊！最容易捉你即系细个玩飞行棋嘅啫，或者波子棋系好容易嘅啫嘛。 你都可以咁讲嘅啦。波子棋我都系大个先至识捉嘅，细个时候都冇乜接触过嘅。你话飞行棋咧，我到而家咧我都唔记得啲规则嘅，即系我会参与咯。但然之后隔篱嗰啲就提你，喂唔系，你唔可以咁行嘅，或者去到某啲步数你要点样行咧咁。咁我今朝早点解讲捉棋咧？就因为我唯一一样我觉得自己比较擅长啲嘅咧，就系头先崔杰同讲噶啦， 系 苹果棋。 苹果棋系咪就系入落去四粒啊？定五粒啊？ 你 苹果棋系咪嗰只啊？ 苹果机系咪打洞嗰个啊？ 系咯，打洞摄落去嗰只啊嘛。 摆平板即系摆。 嗱，我讲咧，嗱，其实咁讲啦，我自己咧就叫佢做黑白棋嘅。咁又有啲人攞黑白棋嚟玩苹果棋嘅。咁点解咧？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屋企就有一副咁样嘅棋，我唔知系边个嘅。但系总之屋企咧唯一一副啦，冇象棋啦，冇其他啲咩斗兽棋啊、飞行棋乜都冇。就突然间俾我揾到一副咧苹果棋出嚟，因为细个咧小时候咧就习惯，如果见到啲大只嘅棋攞嚟搭下啦，或者攞嚟波子棋攞嚟碌嗰粒波子啦，就唔会话真系学嗰个棋啦咁。咁唯独是苹果棋咧，因为佢本身嗰只棋咧系黑白色啦，咁。小朋友咧对于呢两只色咧就冇乜特别喜好，即系唔觉得五颜六色都唔靓嘅咁。咁我就真系咧就去学，咁但系细个嘅时候就捉得唔叻嘅。咁去到大个嘅时候咧，就开始网上咧有好多呢啲嗱，即系等于有啲人中意网上打牌咁嘅原理啦。咁我就开始喺网上咧就揾一啲玩家咧就同我一齐捉棋咯。咁我就尝试喺个网络 小心啲啊。 点啊？ 网上呢啲可能系骗徒嚟噶，你又见唔到佢样。 唔涉及任何呢个金钱嘅瓜葛嘅，纯粹系棋艺嘅切磋啫。咁当其时呢个网上咧就有一样嘢好嘅，如果对于初学者都系好嘅，因为佢会有提示噶嘛，即系譬如话、 哦，好似系嘅，教你行下一步啊。 系啦，嗱，例如嗱，佢就算唔教你策略性咁样行咧，佢都会有啲标示，譬如有啲位咧你 系 可以摆嘅，有啲位就唔摆得嘅，咁变咗咧，其实你就会容易啲去熟习嗰个规矩啦，咁但系突然之间咧呢一排咧。我妈咪又唔知点解心血来潮咧，就拎翻我细个嗰副苹果棋，即系嗰副黑白棋出嚟。 系 咁，我你知啦，我屋企而家小朋友停紧课，冇嘢做啊嘛。咁啊，尝试教佢玩啦，咁佢又真系 OK 喎，佢都中意做呢样嘢。 你千祈唔好咁讲啊！你唔好话个小朋友咧，而家疫症期间屋企冇嘢做啊，好忙噶。 其实我觉得我忙啲啊，因为我要安排嘢俾佢做。 你都唔可以咁讲噶，你要话啲小朋友好忙、啊。 都系嘅，都有好多课堂嘅。 啊、 但系好多小朋友嘅心态系觉得，因为唔使翻学咧，佢哋就以为系咪放假咧咁？咁、所以就即系都要谂一啲方法，令到佢哋可以。集中啲，咁我觉得捉棋咧，其实对于大人或者小朋友嚟讲咧，都系一种专注力嘅训练嚟，因为你要有耐性啦，你唔可以话捉捉下觉得哇，我呢一步都谂唔到点行，我唔玩啦咁，即系你要有个体育精神，要坚持到最后，同埋咧你又可以锻炼下自己谂下啲咩嘅策略咧，譬如啊我会摆一啲布局咧，就引我对手咧就系、落呢个陷阱嘅咁。咁呢啲咧，我就係喺上網切磋嘅時候學翻嚟嘅。咁、但係咧，因為而家咧，其實大家都係啦，無論係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啦，都太多時間對住啲平板啊、手機啦。咁反而我呢一排咧悟出一個道理就係咧，其實當你接觸翻一啲真實嘅棋，即係其實我哋都當佢係玩具啦、玩物啦嘅時候咧，嗰種感覺咧，原來係 你又以為好似冇咗啲提示啦，你又以為好似又冇咁快啦，因為你要逐隻反噶嘛，你黑白棋係、你黑白棋嘅玩法就係、是，如果你食咗對方嘅棋， 你就反轉隻顏色啦， 係啦，你就要反曬。譬如如果食咗一行咧，十隻咁樣， 反曬， 我就要反曬嗰十隻，咁你好似好嘥時間咁樣，因為我哋成日都覺得誒咩、都要快。因為你電腦唔係嘛，你撳個掣 就 自己反曬，係啦。咁我就喺呢一方面咧，我就發覺哇，我係一個好心急嘅人嚟嘅。咁、但係我反而我用捉棋呢一樣嘢咧，我就多咗耐性，同埋多咗時間咧，真係去認真咁思考。嗱，因為冇曬提示，你真係要靠自己。啊，咁樣得唔得咧？咁變咗咧，呢排個人諗嘢咧，好似冇逼得自己咁緊張，即係覺得其實唔使一定要有人提住你，你先有嗰種安全感啦。同埋你又會覺得，就算你嘥多幾秒時間，其實真係幾秒啫，唔知點解你會覺得好似好嘥時間咁，你都係用幾秒時間去反曬嗰行棋啫。咁我就覺得啊，好似反而個人咧睇嘢咧睇闊啲，同埋好似咧又會覺得。 平静咗， 系啦，平静啲。 我想问你哋会唔会自己一个人捉两，即系两家棋？ 我试过啊，试过啊， 真系啊，好，我觉得好 amazing 啊，孤独，自己 即系你睇电视，尤其是可能啲日剧咧就会噶嘛，即系冲杯茶、冲壶茶喺度，咁跟住咧自己咧又系 A 又系 B 又系黑又系白咁样自己喺度捉，咁但系佢哋当然啦，即系觉得自己喺度谂紧啲策略嘅时候就乐在其中啦，咁但系我哋唔识嘅时候就会吓。即系左手又系你，右手又系你。 即系老顽童周伯通啊，要学左右搏击啊，自己同自己打先得咁样。 不过我都觉得即系捉棋系好需要耐性。我细个真系完全冇耐性，我冇耐性到咧，连听佢讲完个规则啊， 已经瞓咗。 我都唔想啊，所以其实我真系唔系好识得玩棋。 如果林慧你想系通过捉棋呢一样嘢而学懂或者叫做令到自己耐性好啲咧，你不妨试下再去捉围棋啊。你要再谂耐啲，再要思考耐啲。再要停耐啲，咁你就可以訓練到你更好嘅耐性咁樣啊！ 好啊， 嗱咁另外咧，即係如果你話捉棋咧，咁當然咧，每一種棋都有唔同嘅功效。 係 有啲棋咧，你又不能夠慢嘅。 嗯， 即係如果你話捉飛行棋， 係 如果你慢少少，又會俾人話你，做咩咁慢啊？你而家咁樣， 有冇飛行棋唔使諗啊？都係擲色然之後行啫， 係 冇乜特別策略。係啊， 譬如話叫做鬥獸棋，其實都係咁樣捉啦，可能叫做用多少少腦用多少少腦筋咁樣嘅嘢啦。咁其實每一樣嘢咧都有一啲叫做即係要訓練下自己，究竟你可以做到幾多嘢？我之前都講過一次，其實每一種棋咧背後嗰個理念咧，反而我會即係而家會學懂啊。 係， 即係譬如話點解中國嘅象棋佢嘅規則要變成呢一個嘅形式咧？又點解國際象棋嘅規則同中國嘅象棋完全唔同咧？咁呢就同一個中西文化。嘅不同啊嘛，即係之前都講咗講多次，譬如話中國象棋好講規矩嘅，即係你事急馬行田唔得，即係你一定要車就係咁樣行，兵就係咁樣行，所有嘢係有曬規矩嘅嘛，事急馬行田係犯規嘅嘛，唔得嘅，即係就算幾危急都唔可以亂嚟嘅、 啊。我以為得嘅添，啲人成日咁講，事急馬行田啦咁樣。 飛象過河係唔得嘅， 又係唔得嘅嘛。但係我哋就多數就咁樣講咯。 但係譬如話呢個就係即係成個傳統嘅思想就係我哋有規矩啊。譬如你國際象棋咁係點樣嘅咧？國際象棋就係你嗰只卒啊，如果你去到人哋嘅底線咧，你可以變身嘅。 哦， 即系我变咩都得嘅，即系可以我变一只兵，但我去到只要我去到人哋底线咧，我就变我变只驹又得，变只马又得，变只象又得，变咩都得，唯独是唔可以变王，即系你可以变皇后都得，但系我唔可以变皇帝，咁呢个又系一个潜移默化，即系话你系兵，我俾个机会你，俾个可能性你，你可以变好多嘢嘅，不过你唔可以变我咯。即系呢个就系又系另一种嘅思考模式，即系另一套哲学嚟噶嘛。 即系有啲文化喺里面啊。其实即系佢点样设定？不过我觉得好犀利嘅咧，就系无论系棋又好啦，或者一啲 board game 又好啦，我都觉得谂呢个游戏出嚟嘅人咧，系真系好值得欣赏嘅。即系好简单，可能系几只棋或者一块板，甚至系几粒棋仔啊。佢可以玩到你幾個鐘頭，即係 set 一啲規矩。 同埋我都係嗰句，永遠任何棋咧，其實唔係俾細路仔玩嘅，係俾大人玩 嘅。大人玩嘅， 因為細路仔對於遊戲咧，其實越簡單越好嘅，唔好咁多規矩，唔好咁複雜。 咁如果你心煩氣躁嘅話，不妨攞翻副棋出嚟捉下啦。